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带来几阵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同埋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6点，升11点，成交金额20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7点，升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特步国际5.43跌咗1.11，腾讯控股355.8升0.8，建设银行6.75系跌咗7仙，华夏沪深344.6升5毫。融创中国37.75升5仙，中国平安86.6升咗8.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258，瑞士法郎7.886，欧元5.56，加元5.846，新西兰元5.324，欧元8.81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06。日经平均指数报21,164点，升130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跌1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04美元，卖出1,29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沙田嘅元和路去翻火炭方向咧，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壳道西行左转去翻红棉路咧，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嗨，你好，我个名同节目名都系一样 ，Albert R 欧瑞强。我哋专播中英文经典靓歌，耳熟能详嘅，沧海遗珠嘅，都唔会走得甩噶啦。闲日即是逢星期一至五黄昏7-8，香港电台第二台。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 悸。L L 欧瑞强。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财哥讨论区， 到咗财哥讨论区，梗系我中坚同大家倾下啦。上次财哥问到宇宙有几大，我哋点样知道？ 咁到底事情发生咗几耐，我哋又点样知道呢？ 其实科学探求呢，就基本上就唔讲求实用嘅，系嘛？呢、這个就满足我哋人类嘅好奇心嘅啫吓。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00，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星期五有桂花田，早晨，同埋黄耀祖，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Good morning， 曾志豪，桂花田，早晨，早晨，所有风 show 嘅听众，早晨 ，Happy Friday， 早晨， 系，冇错，咁啊，礼拜五系可以打咩咧？打电话嘅， 系啊，打电话嚟做咩咧？就点唱嘅今日吓，不过咧而家唔打电话嚟煮，咁可以咧上网留言先嘅 ，fax 号码233-6453等紧大家。 系啊，今日其实都系一个交界日子嚟嘅， 点解咧？ 因为我哋二台。冇错啦，因为我哋4月1日就知做乜，冇错。4月1日之后咧，其实我哋成个香港电台咧，特别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有好多革新，好多改动嘅。 哦，我哋二台啦，同埋一台啦，都会有嘅。 系啦，咁所以咧，点解我哋话今日可能系一个交界位咧？你就会见到可能好多节目主持人咧，可能今日会系佢嘅last day 啊，即 系 好似签纪念册咁样咧。今日系 farewell 啊，佢哋毕业啊，又或者咧佢哋要即系去第二个岗位度， 系 冇错， 有另一个新嘅发展。 系，但系全部都系另外一个岗位嘅啫，冇一个 DJ 唔喺度做嘅。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冇离开我哋， 全部另外一个岗位嘅。 系咯，即系好似紫薇咁样啦。头先咧就喺晨光度同大家 say goodbye， 但其实新嘅节目《师兄祠堂》咧，将会由下个星期一啊就开始噶啦，1至5啊，夜晚黑12:00-2:00啊，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啱嘅。 师兄祠堂 系啦，咁所以你话今日咧呢个点唱嘅环节咧，稍后咧你哋可以都一次过当我哋呢一个风 show 嗰个点唱时间咧， 系 就系一本好大嘅纪念册。你可以寫乜都得嘅， 好啊好啊。 但系你千祈唔好寫话，哎呀，咁你哋三个咧唔舍得你哋，你哋快啲都走啦。咁我哋三个人冇走到 嘅。系啊，但我哋会， 我哋用 咗 赖死唔走，系冇错。 又唔系赖死唔走嘅，有啲嘢， 我而家系赖死唔走噶。 人哋要你走嘅话，你都冇得留噶。 唔系噶，我抱住咗佢只脚噶咯，我盼仰望啊。 我蒙咗佢只眼噶啦，我你唔知我系边个啊？ 系啊，走唔到真系。冇错，咁啊，咁你可以一间打嚟点唱啦，咁样。仲有咩可以打咧？ 俾我哋啲同事啊， 系啦，仲有咩可以打咧？ 哦，有好多噶， 可以打真 系。我觉得打啲针又得啦，或者你可以打下地铁咧，因为有加价都得噶。 系啊，有可以打。 咁我真系要，我真系要先讲打针先。 你先嚟打 针。我琴日已经亲身试咗一次，虽然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唔系打咗电话咋， 打咗电话， 因为我之前打咗啦嘛。 咁但系因为唔使嘅，你旧年去跑马拉松之 去日本大阪，我打咗针系啦。咁咧到琴日收工时候咧，我收到我家姐，佢就话：喂，你有冇帮阿爸阿妈安排打针啊？哦，系，佢两个其实就系叫做六几年之前嗰啲出世嗰啲朋友咧。 系 咁佢系就又高危噶咯，因为佢长者啦嘛。咁同埋佢肯定即系佢又唔系本地出世添，即系我两个阿爸阿妈佢哋都系即系。 讲到你好似有两个阿爸同两个阿妈咁。 天父地母咯，仲有系啦， 两个阿爸 啦。咁好啦，即系总之就系冇错，我就要马上启动呢个咧稳针机制咧。咁。即係我就先望一望啦，啊，係咪應該打去嗰啲即係正常？我哋好似好多人都熟悉嗰啲私家醫院度咁樣咧。 跟住望一望 私家医院，你讲紧 私家 医院，私家医院， 私家医院啦，咁、okay. 样，咁我一睇有个表咧，早几日有个传媒佢哋已经登晒啲表咧， 有啊，好多啊， 唔使啦。 即咩医疗中心 写住咩缺货啦，四月中先至再打嚟啦， 要预约啦， 系四月中先打嚟啫， 预约都冇得预约，即系你要到四月中打嚟先有机会预约咁嘅意思。 咁跟住我再望下咧，有 啦，你四月中去咗啦都， 咪咯，我都走咗去旅行咯， 系走咗旅行，我哋讲讲系啦 ，complete sentence 啊。 咁跟住咧，我再望下咧，佢有一啲咧就唔属于我哋好主流认识嘅一啲医疗嘅中心、 啊， 即係有啲名咧，其實可能你都未聽過 嘅。但係佢哋係咪連鎖式經營嘅咧？都係 原來咧，嗰啲係屬於咩咧？就比較多係可能有啲即係大陸遊客啊，佢、 哦、 哋可能因為而家有叫做醫療嘅旅遊啊， 佢哋一批批過嚟打針嗰啲啊， 批批打針 啊，做 body check 啊，係 啊 係 啊， 係啦、 啊， 即係佢哋專門做嗰啲嘅。咁但係你本地人佢都會受嘅咁樣。原來已經有埋呢啲醫療集團喺度咧， 係 嗰啲即係喺報紙裏邊寫咧，都仲寫住話咧。你可以打去，贵就贵啲、啊， 有钱有针啦，总之就 有钱有针啦。咁我琴日都谂住算啦，豁出去啦，做一做水鱼啦，咁样、 啊、 打去问，唔使啦，冇晒针。你要四月中先再打嚟，又系预约。 咦？但系咧，我咧 已经系去到咁嘅地步，你知唔知啊？ 屋企人咧，即系家族群组里面咧，有一个表咧，就写住私家诊所疫苗供应量啦。咁又系好多头先你所讲嘅啲医疗中心 啊，已经唔 update 啦。 啊，我见到有一个好特别吓、啊，不过即系佢报章咁样写啦，有一间咧就讲紧咧分阶段嘅。佢话如果320蚊嗰个针咧， 系 嗰即系个针费咧就全。先缺货，咁咧就460蚊咧，有医生诊金嗰啲咧，有香港永久居民嗰啲可以 有、 可以佢话预计咧四月咧第二、第三个星期咧先有货咁 样，一 样 咯， 即系会咁样写到明 咯，系啦， 320蚊平嗰啲就全先冇货啦。 其实咧佢系同一只针嚟噶，不过咧佢有咩分别咧？ 有 医生打。同埋佢會有之前咧攬嚟幫你問下，咦啊黃生你點啊？你有冇咩暗病啊？問咗一輪先， 多打我啦咁樣。 係有啲就咁打咧，就醫生唔使睇醫生咧，就會平啲嘅叫做。如果你睇埋醫生加埋嗰支針咧，就會加埋醫生費噶嘛。 但通常咧，你會覺得你爭百零蚊，我梗係揾個醫生啦。 但其實而家嗰件事係你俾多千零蚊都唔代表你有針 啊！ 真 係 真係全線缺貨。不過係話咗有啲咧就話四月一號咧就有得預約打到啦。 係預約咋？ 有啲啦， 係預約咋？咁仲要。系咧，我 今日都29号啦。 系啊，我琴日另外有个体验好得意嘅就系，你觉得究竟喺呢个时势啊，边一批人咧系仲叫做有啲窿路咧，去帮你揾到针打啦？嗱，纯粹有窿路啫，冇话包生仔。 桂花田， 桂花田点解咧？ 因为所有着数啊、coupon 啊、窿路啊嗰啲咧，你揾佢啊，佢一定会帮到你噶。我觉得 想优惠啊，揾桂花田啦。 系 啊， 交着数啊嗰啲咁样。 我未開始去搜尋呢啲叫做，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嘅話咧， 我會死兩你醫生噶啦，唔好講笑。 係啊，佢係應該有機會得，係 啊， 最大機會啊！ 我都諗住應該揾醫生就即係最容易啦，咁樣。咁我琴日我就劈咗我呢個求救信息喺面書度啦。 我都即係好多時而家都啲人咧都會咧喺面書達人啊，唔該你可唔可以咧即係幫幫手咁樣？你 真 係噶 ，po 上個 po 喺個面書度。 係啦，嗱，好得意喎。咁我個面書裏邊咧，即係就龍蛇混雜啦，各路人馬 都有 噶嘛，有醫生。界别嘅朋友啦，咩都有啦， 佢哋都叫你死心嘅， 唔系佢哋都系俾啲好正路嘅劝喻我，譬如话唔使担心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嘅原因啦，又或者不如你试下抽咗血先啦，咁样，咁即系都帮唔到我啦，边啲人帮到我咧？我真系估唔到，保险界嘅朋友， 咦？点解咧？佢哋又有啲特别嘅窿路？ 系啊，我连续有三个保险界嘅朋友咧，即刻 P M 我咧，佢就话：，嘿，系咪要打针？有埋价钱，仲要唔系炒价嚟嘅，正常价嚟嘅。喂，系咪要打针啊？有呢个价钱，嗱，帮你约，帮你约咁样。虽然去到最后，佢哋先发觉，哎呀，对唔住，都帮唔到你， 哦、 因为原来咧真系抢得好紧要， 都缺货噶嘛， 系啦。但系佢哋用咗好多唔同嘅窿路咧。而家我仲有一个即系寄存厚望咧，佢就话晏啲再复我嘅。后来我再谂下，点解佢哋会有呢？原来就因为咧，而家好多保险嘅朋友咧，就系做咗嗰啲咧，就 内地嘅 客 人， 因为佢哋就会落嚟打唔同嘅疫苗啊 ，HPV 嗰啲咁样 咧。除咗咁样咧，因为做保险咧，都即系学大多数都系嗰啲医疗保险， 佢哋 认 识 好多医生，佢哋即系好多窿路嘅。 但我想话你哋都未讲到重点之中嘅重点， 都系冇咯。 你试下，如果桂花田啊喺面书度啊摆一个咁样嘅题啊，保险界嘅朋友咧系唔会理佢嘅，因为佢啊肥师大只成。 成日都唔会病，系你啊，因为你长期病患啊。 而家啲保险 界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咧，哇咁大只蛤乸，我梗系捉住佢啦。今次帮咗佢嘅话，佢要成日都要买保险，佢要成日都病，咁啊梗系 打呢 啲 针 嘅服务俾你啦。 需要买保险都打得噶，真系。 唔讲啦，咪可以顺便 send 埋你啊嘛。 梗系啦，你咁值得 send。人哋讲两句，你会觉得又系，我又真系成日病噶，呢度又痛。 听节目多，你供养医生退休啊！ 好犀利， 其实另外你供养埋保险业界噶，你我哋香港嘅华杰出华人系列啦， 系啊，系 专攻医疗界。 但系如果你再听埋今日咧，即系有啲嗰啲叫卫生署嗰啲医生讲咧，你就发觉真系大件事，因为点解咧？ 系啊，又话唔使紧张， 唔打针。嗰陣時個講法就不如你試下驗血先啦，可能你有抗體咧。 即係冇加重負擔啊！ 係啊，我琴日好多朋友都話咧，喂，不如問下你阿爸阿媽咧，佢哋細個有冇出過疹先？ 係，你今朝翻嚟，我哋兩個都係咁樣講 啊。 係 啊， 不如驗咗血先啦。如果冇針嘅話，可能唔使擔心咧。 係啊， 好多人有抗體嘅原來。 係啊，但係點知我頭先聽到即係嗰啲專家佢就話，不過咧而家咧驗嗰啲麻疹嘅試紙咧。都话有啲缺货同埋紧张， 好似有啲缺货啊！即系你 咁，我想问有啲咩系唔紧噶？ 你唔紧咪唔紧咯。 哦， 如果 你 唔紧， 唔 紧 就冇嘢咯。系啊系啊系啦，好似你咁，你而家唔紧张，你真系听资讯翻嚟啫嘛。 我反而紧张，我只眼损生眼疮，呢一个紧要啲，但我冇得打防疫针，即系预防佢噶嘛。 唔系你眼疮会唔会令你只眼大啲啊？ 你觉得会唔会啊？ 会肿大咗咯， 系咯， 大咗噶啦， 肿 大啫嘛。 系啊，喂，所以而家咧，嗱，真唔系话我哋想咩制造恐慌，我哋纯粹陈述个客观事实咧，真系，你 系 冇针打啊？ 因为咧，即系点解咧？头先我问咗豪仔啦，我话咁你咪四月先打咯，跟住咧佢就话啦，打完针之后咧，两个礼 拜 咧，只有嗰啲疫苗咧，先至喺身体里面咧要发挥作用。 系， 咁所以咧就都真系要，譬如你准备出发啦，啊，将会复活节啊嘛，因为 冇错， 好多人就报咗团啊，咁而啱啱正正而家三月尾。咁因为冇货喎，去到下个礼拜咧，去到嗰个时间啱啱好两个礼拜咁，所以都紧张啲嘅。 所以你知唔知一多咗嗰啲咩商机咧？你今日睇报纸都多咗好多款啊！嗰啲咩叫做空气清新机咧，仲要系挂颈式嗰啲。 我 今日见到 琴日都见到有朋友戴，因为其实我琴晚因为琴晚睇咗个舞台剧，咁跟住我自己坐喺度等开场嗰阵时咧，全场就爆满1000位嘅观众到咁样啦，跟住咧就喺度谂。 个舞台剧系咪话麻疹针讲座啊？ 系啊，都系啊，都系个戏同死都系有关嘅咁样。但你就真系即刻会谂，因为可能琴日晏昼我哋三个钟头嘅节目，要个半钟头就讲麻疹嘅。跟住我自己都会谂，哇！如果呢一度即系有人打个黑黐咁样，其实 点算咧？ 系啊，但跟住我就同自己讲，喂，真系唔使咁惊噶。医生嘅都讲到明啊，系会传染嘅，但 系 相对地又感染率低啲，好多人又打咗针，跟住有好多人有抗体噶啦，本身已经，所以都系嗰句， 你系咪都戴咗口罩出嚟啫？ 我冇，但系我嗰下都要惊一惊咯。 有噶，讲下惊咯。 我又惊惊，但系跟住我又唔惊咯。 系啊，嗰啲空气清新机啊，即系全部咧，我见到针对晒咧，有啲就只一般嘅啫，就话咩防流感。哇，有个今日都唔知坚唔坚嘅，佢讲到明话。咩对抗麻疹嘅嗰啲病毒咧有效率咁样喎？ 哇！咦，即刻嚟舐住咗啊！ 真系舐到尽噶。 因为佢哋话嗰啲吊嗰啲机，有啲即系又系咧嗰啲电视喺度卖嗰啲机咧，吊咗心口，跟住啦一米范围里面啲细。 系啊， 系啊， 佢咬字都正嘅， 心口嗰度咧，跟住 又正咧， 一米范围咧，啲菌咧都会自己，哎呀， 咁 呢个 会唔会可以系嗰啲 speed dating 或者嗰啲咧咩破冰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即系我就戴咗个喺个心口度啦，跟住就，哎呀，我要控埋你个心口嗰边先，因为 想 冚一巴啦，你试下， 我 唔想病， 我系男嘅，我系男嘅，系个女嘅控埋你嗰度啊。 你都系咩冚一巴噶啦？ 欢迎你进入我嘅保护范围啊！真系，佢系有啲紧张嘅啲针，不过如果你个人唔紧张，可能都可以唔紧张嘅。我同我阿爸阿妈讲嘅时候，佢哋好冷静，啊冇事啊，我哋都咁大个人咯，唔记得有冇出过疹嘅，不过我谂都冇事嘅，佢哋咁样安慰翻我啊。系啊，所以打得火热就啲针而家真系打得好火热嘅。电话希望都晏啲打嚟啦吓，星期五啊大点唱啊！ 越亲越热。 需要别断，我知我与你会爱得光年，热恋事业传遍我心沥血，我不怕爱上你爱到水深火热，幸福的喜悦情愿一世斗志。 系啊系啊，佢啊佢啊，陈奕迅打得火热啊， 佢都系佢咁， 佢都好热、啊。 哎呀，个新闻出咗啊，但系我觉得今次咧，即系虽然嗰啲报道嗰啲标题咧就写得唔系几好嘅， 系咪好衰？ 用嘅相咧都搞到 Eason 好似一个，我觉得有 evil 咗嘅，将佢 系啦，即系唔系 Eason 系 evil 神啦， 系啦。但系即系好似讲到，即系因为其实 Eason 曾经都即系有试过，可能有啲脾气出现过啊，样嘢咁样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印象喺度、 嗯。 但其实咧、 嗯， 即系以我哋。认知嘅 Eason 咧，佢不嬲都系一个好直率嘅人啦，佢好热爱佢嘅音乐啊，好中意分享啊咁样。 咩事啫？咩事啫？ 今次发生咩事咧？就其实佢咧之前就拍咗个关于佢嘅一个纪录片咁样啦，就记录翻咧佢之前咧就要做呢个巡回演唱会，就同好多唔同 artist 啊，跟住咧就一齐合作啦，音乐人一齐合作啦，成个故事咧咁啊，佢咧就其实我都好有心嘅件事，特别咧带到香港嘅几间嘅大学里面度，就将呢一个嘅纪录片咧就同就好似一个巡回分享会。 Okay, okay. 就去到唔同大学同学生有啲交流啦，同时间之后咧，佢系会。登場嘅喎，有一啲即係答問嘅時間啦，大家可以問問題各樣嘢咁樣。 其實真係好難得嘅嗬。 係啊，即係呢件事佢就係想希望可以啊將佢音樂啊、人生啊嗰樣嘢咧，就係同而家嘅大學生分享咁樣。咁點知咧都係就到佢琴日咧就去到另其中一間嘅大專學院嘅時候啦。跟住其實咧佢出場之前咧，即係好似話已經覺得有啲不滿㗎啦、 嗯。 因為喺佢出場之前咧，就將呢段嘅紀錄片咧就播放咗出嚟。但係咧在座嘅同學仔咧好多咧就低頭玩手機啊。唔係睇緊啊，好唔尊重。到 Eason 咧，同埋其他嘅音樂人啦，好似有黃湘俊啦、龚石良等等啦嚇，出場嘅時候咧，其實咧啲同學仔咧就好興奮啦，嗌曬啊，嘈喧巴閉咁樣。但同時間都真係有啲玩嘢嘅，例如有一啲嘅同學咧就係被點咗名， 係啊，即係發問題啊，咁樣可能睇完之後咧有啲咩想問啦，咁啊或者係即係訪問下啲專家啊，即係咪嗰啲嘉賓啦咁。 係啊，即係傾偈嚟噶嘛咁樣。但嗰啲同學仔嘅反應就真係有啲玩嘢嘅，例如。就不斷有人就催促佢哋問問題啦，咁佢哋咧唔問問題咯， 即 係好似好型咁咯，淨係自己喺度 show off 緊，我同 Eason 有合照過㗎咁樣，咁即嗰個氣氛根本唔係咁噶嘛，其實你大人你成年人嚟噶嘛，你即係大學生你成年人，你點會喺呢個時候咁樣做嘅咧？ 即係可能要問翻嘉賓啦，哎呀你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啊、嗯嗯，感受啊等等嘢就唔係喺度啊問咩啊，跟住 同埋佢被點名佢問問題，即係應該已經你之前應該要準備咗㗎啦嘛，咁啊 Eason 就當場黑面嘅報道就咁樣講，但後屘咧 Eason 都好似有同呢個學生道歉，即係話係啊，其實頭先我真係有嬲嘅，因為我喺台上面咧就見到唔少同學仔，佢哋喺度玩電話，根本你哋就唔尊重台上面嘅嘉賓，咁佢哋都真係有心嚟呢度同大家交流噶嘛，咁樣，咁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到咗最後尾咧，都話 Eason 去其他大學咧都會同所有嘅同學仔咧影一張大合照嘅，不過佢都 say 咗 no， 我唔影呢張合照啦咁樣。咁有報道啦，仲話 Eason 咧嬲到咧即係翻咗入後台嘅時候咧係踢咗埲牆一下咁樣嘅，咁但係呢啲咧就。 冇人见到，唔知系咪真啊？ 唔系，我觉得你会理解嘅。如果你系个主讲嘉宾咧，你梗系希望话我咁有心嚟到，我希望咧台下嘅人都系好有心咁同我做交流啦。不过呢个系一个最美好嘅图画咯。其实我谂所有咧，你唔好话去大学交流啊，你去中学啊，你去任何，就算呢个系校园啊嘛， 是 你当系出边啦嗱，你当系出边嗰啲咩职业职场讲座啊， 都有人瞓噶，老细都会瞓噶， 冇错， 真系个。 其实你好正常，即系唔系话佢哋做得啱、啊 嗯， 而系咧你其实应该都有嗰种预期就系、是。唔系个个都即系咁投入咧，喺同一件事上面，可能你话喂你唔投入，你嚟做咩？你系真系唔知佢点解会咩原因嚟嘅。 系 大家个要求啊，即系所谓预期嘅目的都唔同咧。可能佢系被逼，你真系唔知嘅。佢交数咧，或者佢话嚟，我系想睇下明星咯。佢真系想睇下明星，但我冇乜嘢想问你嘅。 但系同时间，我认同噶，完全啱噶。但我觉得就算如果你系读紧书。学紧做一个大人嘅话咧、嗯，其实你有任何一个嘉宾同你讲嘢嘅话，你一日都唔会低头玩手机咯。即系呢个系真嘅，唔通我对住我老细同我开会嘅时候我玩手机啊？ 好多人睇演唱会玩手机，你知唔知啊？ 喂，但系嗰个 佢俾埋 钱 啊，佢自己俾钱佢自己嘅事啊嘛。 系啊，所以 Eason 唔好嬲啦， 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一名康泰团旅客游览美国大峡谷自拍时，怀疑失足堕崖身亡。事主来自澳门，在香港报团参加康泰旅行社一个七天团到美国西岸旅游。事发在大峡谷国家公园以西一个印第安原住民的保护区。外电报道，男事主年约五十几岁，当时在一处名为老鹰崖的地点尝试自拍时，怀疑失足堕崖死亡。报道又说，当局的直升机其后在崖下大约三百几米的位置发现死者遗体，稍后会验尸确定死因。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张乐仪说，事主和另外十一个团友抵达美国之后参与自费活动，到大峡谷游览，并且有随团领队同行。死者生前有买保险，旅行社和保险公司正在跟进善后工作。当局在机场进行血液测试先导计划，邀请100个机场员工抽血进行麻疹抗体研究，了解机场工作人员的麻疹免疫力情况，决定之后疫苗注射优次。在2号客运大楼的临时验血站外，朝早未到十点开放时间，已经有超过40人排队轮候。有机场员工说，虽然接种过两剂疫苗，但因应早前有机场餐厅职员同样注射过两剂疫苗都感染麻疹，因此来到验血以求安心。另外，卫生防护中心继续安排为机场员工注射麻疹疫苗，早上时段十点开始，但八点半前名额已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已經向藥廠訂購58000劑麻疹疫苗，4月安排引入。他亦都已經去信藥廠高層，希望為香港供應更多疫苗。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市民接種率高，希望疫苗留給抗疫力不足的人使用。被問到機場員工若果曾經注射一針疫苗，會否安排再打針，陈肇始话：卫生署有相关指标，若果验血之后显示有免疫力，就唔使再打。对于政府被指处理混乱，陈肇始话：突发事件运作上有进步空间，当局亦都有根据最新情况推出新措施应对。中美第八轮经贸高级别磋商第二日喺北京举行，美国财长鲁钦离开入住嘅酒店，前往开会地点时话，雙方昨晚的工作晚餐十分有成果，美方期待今日的會面。較早前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在華盛頓說，美國可能取消對中國的部分關稅，但保留其餘部分作為中美貿易協議的執行機制一部分。他又說，美中談判不是取決於時間，華府準備與中國進行幾星期甚至幾個月的談判，尋求達成貿易協議，確保中國改善美國公司的市場准入和知識產權政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 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同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0点，升162点，成交金额3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7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7点，升15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德宝国际5.5跌咗1.04，腾讯控股358.6升4.6。建设银行6.79跌3仙，中国平安87.45升0.7，华夏沪深345.2升0.1，融创中国37.85升1.5，中国人寿21系升咗6.5，南方 A50 14.48升咗4.2，港交所271.8升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96，澳元0.709，加元1.343，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3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32点，升199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跌1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21美元，卖出1,2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元朗嘅博爱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博爱回旋处一带啦，包括埋十八乡交汇处啊，都比较挤塞噶，就系、是、受坏车影响，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噶，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正常没有车龙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山道啦。下角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四月一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两小时，全新嘅环节讲女人心经， 即系咩嚟噶？ 即系好深入浅出咁讲女人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怎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啊！今日星期五点唱嘅日子啊，系大家可以尽情咁留言点唱，系亦都可以点埋佢去读歌嘅。佢近排学咗好多唔同嘅唱歌嘅技巧，唔知佢今日会演绎啲咩方法啦？欢迎大家上网留言，又或者 fax 233-453啦，系啊，佢系边个？佢咪就系读歌王曾志豪。 是咩？我又学识咗好多唔同唱歌嘅技巧咩？好似都系同一招嘅啫，就系、是、走音啦。正所谓上水居民居水上，长洲宾客，哎系啦，嗰、那个仲有一个咁嘅下联就算啦，唔好再讲啦吓。但上水居民是不是居水上呢？不是、哦、今天有张图片挺开心的，上水居民就居这个帐幕才对、哦、话说有人在这个就是上水街头那树就见到有一个整个蚊帐的帐幕。为什么我会用蚊帐的帐幕去形容呢？因为真的它不是那些就是蜜蜂什么尼龙布看不到东西那些，它是透明光猛通风，真係好似一个蚊帐咁样呢，你见到里面係任何啊起居飲食啊有啲咩摆咗喺树嘅一个咁样嘅帐幕，就扎咗喺条街度。喂，上水街头喎、啊、今日如果大家有见到呢张相嘅话呢，都觉得幾开心㗎。呢个上水街头嘅扎营呢就好笑啦，因为呢佢仲要咁啱呢就扎咗喺个呢地产铺隔篱喎。咁然后呢仲要见到呢就係、是、个帐幕里面呢就真係打开晒地隻啦。咁然后呢仲有晒啲夹啊，有啲毛巾啊摊喺度啊，有旅行袋啊咁样。咁大家就喺度估啦，即係你知香港人真係呢个时候呢就发挥无穷嘅创意啦。有人就发觉哇里面呢就即係有被铺啦，有帽啦，又有即係帐篷啦，咁究竟係咩人嚟嘅呢？后来甚至乎影到呢有个人添喎。有个男人呢就直情喺嗰度呢就即係坐咗喺度。咁呢然后呢就大家就话喂报警啦，不如报警啦咁样。真係有警察呢就行到埋去。然后呢大家就喺度估啦，点解呢就要即係摆个帐幕喺度呢？会唔会係咁啱得咁巧呢？係想抗议呢个地产霸权呢？定係一种行为艺术嚟嘅呢？又或者佢会唔会走水货嘅呢？冇钱交租呢？哇，然后呢拍几个古仔都得啦。有人呢就喺度想象佢会唔会係俾老婆赶咗出嚟嘅呢？真係好阴功。即系男士尊严尽毁，亦都有人话啦，佢会唔会排队买楼嘅咧？佢知道喺嗰度咧，先至能够不吃不喝咧，咁先至能够咧系可以买得成咧香港嘅楼嘅。所以你话你摆个帐幕喺度咧，佢就已经可以将嗰阵时嘅香港嘅情况咧，就将佢一目了然咧咁样反映晒出嚟。系噶，因为当你见到咧又话咩公屋又话破价啊，居屋啊又话七百几万有咩成交嘅时候咧。真系几时要瞓街呢？但系瞓街瞓到咁样咧，其实都几有型嘅。嗱，呢张图咧，我觉得可以同另外一张嘅图画咧相提并论嘅系咩咧？我琴日见到咧有另一张图画咧，就系话喺美国咧有一个高尔夫球比赛紧嘅时候咧，出现咗一幕奇景。那个奇景系咩咧？就系、是、有一条咧，起码有八九只长嘅一条咧，即系短吻鳄咧，就爬咗出嚟。嗱，你要想象喺个高尔夫球场上面。佢就有一条嘅短吻鳄，一只鳄鱼，佢就滋滋悠悠咁样咧喺个大嘅即系草坯度咧，好淡定咁样行。当时就话咧，好多打 golf 嗰啲人咧就哇鸡飞狗走，喂，梗系啦，你本来打 golf 嘅啫，无端端有条鳄鱼出嚟，你真系以为拍荷里活嗰啲咩极度凶恶咧，就即系同你嚟打招呼咁样咧？但系最神奇就系嗰条短吻鳄咧，就斯斯然喺度行嘅时候咧。佢最后做咩呢？冇啊！佢纯粹就行去，因为高尔夫球咧有个湖嘅，佢就挨近个湖边，佢咧就滋滋悠悠、淡淡定定咧，就走落去个湖边嗰度咧。所以后来啲人就话冇事嘅，冇事嘅，佢想翻屋企嘅啫，佢想去湖边嗰度咧，就即系唞下凉啊、游下水嘅啫。所以最后咧就无惊无险，啲人咧就继续去打 golf。咁你话呢一张相、呢一个短片，究竟有啲咩启示呢？其实个启示都好明显啦，高尔夫球场就出现大鳄。我哋要瞓街嘅就喺路边度扎营。哇，你话几咁写实呢？係呀，你明白呀，咩人去高尔夫球场呢？大鳄，咩人喺街度呢？扎营。呢一个写照睇下你明唔明啦。风头火势，咦，其实佢作为一个艺术表演者 唔知佢会想喺边一笪地方去见证住嗰幕艺术呢？佢希望喺个高尔夫球场度与大鳄共舞啊，不过有危险噶，定喺大街大巷嗰度瞓帐幕，不过俾人望噶吓，睇下佢想点拣啊！佢系黄耀祖。 我梗系想瞓喺高尔夫球场啦，如果个高尔夫球场真系攞出嚟起楼嘅话， 但有大鳄喎， 吓、 啊、真系有条大鳄喺度。 我唔怕噶，我唔怕噶，但最紧要个重点系嗰笪地唔会攞嚟起楼啊嘛，大家都系瞓街霸啦。我自己好鍾意留意住呢就是、立法会佢哋开会嘅情况嘅。我諗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是、其实立法会嘅议员啦都真係代表住我哋市民嘅心声㗎嘛。不过一定要加一个字理应。佢哋理应呢係要代表住市民嘅心声㗎。但有陣时见到佢哋啊又真係呢冇得话㗎，大家一人一票㗎嘛，大家即係有选佢哋入到议会嘅。但有陣时佢哋嘅说话又系咪真係代表住我哋嘅心声呢？咁我諗呢大家听完呢一个嘅报道之后呢都可以再諗下，下一次如果大家仲有得投票嘅话呢，呢一啲都应该要记喺你哋脑里面。因为有陣时议员佢哋讲咗嘅说话呢系唔系代表住你，大家可以諗下。讲紧呢系乜嘢呢，就系、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关注点啊，摆咗喺老师身上边，因为有就话佢哋嘅压力好大啦，甚至乎啊，亦都有喺天水围一间小学嘅老师啊，喺学校里面就选择了结咗自己嘅生命，希望就话俾大家知，其实佢嘅压力真系好大啊，学校里面嘅工作量系点啊，制度是如何啊咁样，所以喺呢个立法会入边啦，琴日都有一啲嘅讨论嘅，而当中有一位议员就将佢嘅谂法就好大胆咁样讲咗出嚟，我只可以讲啊，佢系好大胆噶吓。例如佢嘅内容系讲到啲乜嘢咧？即系佢首先佢就会话，老师嚟嘅大佬，你哋唔可以乱咁自杀噶咁样。嗱呢一点我系真系认同噶，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嘅生命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冇 take two 啊嘛，我哋要珍惜我哋嘅生命。冇人系应该要选择用呢一种方法去了结咗佢嘅生命嘅。但呢一位嘅议员咧，佢接住落嚟就继续去呼吁所有嘅老师啊吓，我尽量系唔加入任何嘅态度去读佢嘅说话啦吓。佢系咁讲嘅，佢话你要坚毅，唔好建立呢一种消极嘅态度。你唔单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别人。嗱，咁样听嘅时候咧，你可以有好嘅解读同埋唔好嘅解读嘅。好嘅解读咧，你唔可以话佢错，因为一位老师咧，可能真系有佢嘅责任喺度噶嘛。但如果你要用到一啲字眼，例如话累死自己仲会累死别人嘅话咧，我就觉得呢啲嘅用字，呢啲嘅说话咧，实在系太过凉薄啦。当唔系一个新嘅议题啊，讨论到就系教师嘅工作压力好大，佢哋嘅工作量好重嘅时候，我谂议员们可能可以选择去鼓励佢哋，去支持佢哋，又或者更加重要嘅系了解下佢哋啊，究竟佢哋嗰个实况系点样？如果你用指责嘅方式，再将手指嘅责任放出喺一啲已经轻生咗嘅教师身上面，话佢哋累死自己累死别人嘅话，我真係完全睇唔到呢一啲嘅说话点样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啊。你唔係应该要去正视去了解佢嘅咩？因为讲真，教师嘅工作量啊，各个制度有问题，真係唔係第一日有人去讲㗎啦。压力之重啊，我哋起码可以尝试下嘅係将心比己啊。未必每一个人做过一个老师，不如我哋试下体验下究竟佢哋嘅生活系如何，佢哋嘅工作时间有几长，佢哋嘅家庭压力系咪都好大呢？我觉得除咗生命好重要之外啦，议员们其实说话系好紧要嘅。有阵时有啲说话，不论系乜嘢人都好啦，真系唔可以乱咁讲，因为影响可以好大嘅，所以我好重视啊，风骚快活人嘅呢一个岗位，因为我唔可以话自己嘅影响力好大，但起码个节目系有影响力噶嘛。讲说话嘅时候，我哋都会小心啊。如果我只不过一个小市民，我去做好我嘅工作嘅时候，都会咁谂嘅时候，一位议员，我谂你应该更加懂得呢一个道理啦，系咪啊？风头火势，每一次咧到星期五嘅时候咧，我硬系佢觉得佢特别容光焕发噶。究竟系因为我哋 Happy Friday 有得点唱啊，亦或系礼拜五之后佢有得放假，系咪真噶？桂花田 系啊，翻埋今日听日就放一日假咁多啦，咁都系我一个瞓觉日嘅，咁梗开心容光焕发啲啦。 你都系要 farewell 嘅噃。 哦，系啊，星期日我就会 farewell 噶啦。我琴晚真用咗好多时间咧，揾翻咧我哋咸丰年咧唔同年代嘅主持人嘅。 咪即系呢个礼拜日系 last 一次， 系啊， 系咯，玩 玩 星期天 啊 嘛。 系啊，系我嘅最后一次啦， 系啦，系继续嘅。不过咧，佢就退位啦。 系啦，因为呢个节目咧都做咗15年啦。 系 咁咧，系时候不如诶俾自己一个休息啦，可以放下星期六日啦，未试过啦，咁多年都。 咁如果想知道阿田咧呢个玩玩嘅心情嘅，就要留意埋。呢、这个礼拜日、最后一次桂花田嘅玩玩食 嘅天啊！星期日就会有我所有嘅大主持都翻嚟一起做节目啊！听晚咧去边度啊？未知，又或者约咗人都唔紧要啊！喂，嗱，约咗大家，不如我约你啦！听晚8:30齐齐做一件事啊！咩事啊？你点解约我哋啊？吓、啊，你点约我哋去边度啊？啊，唔系我约你哋，系世界自然基金咧约大家听晚8:30齐齐熄一灯一小时啊！咁啊，其实咧大家咧只要咧熄晒啲灯一小时，既悭钱又悭电，仲可以支持环保，何乐而不为咧？系咪？嗱，如果你话唔系，听晚咧8:30我一定要用灯嘅话咧，喂，其实咁早一个钟头或者迟一个钟头熄灯一小时，以示支持都系好事啊！嗱，呢个活动咧原来咧已经举行咗咧今年咧第13年啦，第一届咧就喺2007年咧喺澳洲嘅悉尼举行，我当其时咧第一次举行嘅时候咧，已经有220万人参加啦。喺2008年咧，佢哋推广到去到全球35个国家，近400个城市咧都参与嘅，其中三藩市嘅金门大桥、罗马嘅竞技场都齐齐熄灯一小时。咁喺2009年咧，我哋香港咧就第一次参与呢个活动啦。咁啊，今年咧系已经踏入第10个年头啦。咁啊，当其时咧 IFC 啦，香港嘅文化中心啦，青马大桥咧都齐齐熄晒灯，而幻彩咏香江咧当天咧都暂停咗一次以示支持噶吓。咁啊，因为支持呢个环保嘅活动咧，啊，2014年咧厄瓜多尔咧其中一个群岛啊，佢就通过法例成为首个禁止即弃塑胶购物袋同埋呢个发泡胶包装嘅省份啦。咁啊，去到2015年啦，就已经有成172个国家响应，打破历年嘅纪录啊。咁仲喺2017年呢，有香港呢有成超过呢5600间嘅公司啦、机构啦、大厦啦，同埋300间中小学一起参与，而佢哋每个月呢都有1至2次嘅出海嘅出去户外活动嘅活动嘅。咁啊，去边度呢？佢就去沙滩啦，去进行呢个海岸大清洁行动，仲有学校或者团体参与嘅清洁海岸嗰啲垃圾。嗱，其实即系讲咗咁多嘢啦，系咪？系啦，每个人咧，其实做少少嘢咧，已经可以帮到大大忙啦。熄灯一小时就可以咧悭咗好多电。记住听晚8:30齐齐支持熄灯一小时啦！ 爱欢乐是无极，我终于意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即系大家作为一个打工仔咧，你可唔可以想象咧会有以下嘅对白发生啦？咁样系啦，咁你入到去办公室度， 其实我会话咧，作为香港嘅打工仔咧，咩对白你都预咗会发生。 唔系啊，呢个真系好难，好难会发生有呢个对白，真系。 残忍嘅说话听过。 你入到老细间房度，老细同你讲。你呢个月系咪又中咗招啊？系系又濑咗嘢，濑咗嘢。上个月都濑咗嘢，系啊都濑咗嘢咧。总之你过一年濑咗好多次嘢咯。系啊，对唔住老细，我都濑咗好多次。 同老细嘅对白嘅，你又炒粉啊，揿错掣嗰阵时， 即系 你系咪又揿错掣？ 仲要系，仲要系大单嘢嚟嘅。系啦，然后最尾个对白就系、是，唉，算啦，你呢一年都濑咗咁多嘢，系咁依加少少人工啦，帮你。 吓、啊？咦？呢个结论我 系咪冇可能啊？ 系你老细有冇同你咁讲啊？ 系啦，有冇可能咁样做啊？ 嗱，曾志豪，旧年你都炒咗唔少粉啊吓，咁、 啊、 我就 食得好 加你人工啦、啊， 系啦， 冇可能噶嘛， 冇可能噶嘛，系咪先？ 我即系如果老细咁样同我讲，即系咁样，我将自己代入角色啊吓， 系咯，都好难啦、啊，系咪先？ 我仲会惊， 你会惊我？ 对唔住，对唔住，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啊？反而会系话， 冇惊，冇惊，都系嗰句。嗱你上个啱啱呢个月啊。濑咗嘢，上两个月都中咗招，唔好再讲濑嘢啦，因为讲濑嘢濑嘢嘅，总之你就中招啦。 哦，系 嘅结论就系咁，系咁加你少少人工咯。 那个中招系咪应该系有好嘢噶？ 唔系，真系你衰咗， 真 系衰咗，系咪先？ 咁如果 咁你听到呢句系咪惊先？ 我会同老细讲话，咁如果你真系有呢个坚持嘅话咧， 我会继续濑，继续 我就继续做错嘢，因为我原来我做错咗嘢咧，系会得到奖赏嘅。老细咁啱唔啱啊？ 唔系又唔啱啊？ 唔啱啊？ 如果佢唔中伏。冇做错嘢，可能加幅个嗰个幅度高好多咧。 系咯，咩都好啦， 可能 会 有咁 嘅。但如果我会咁谂，我真会咁谂。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会谂缩数嘅人，话点解做错都有得加六，我使乜做咁好啫？ 即系做 三 六，做三六系咪啊？ 唔止啊，做就三六，唔做嘅话有四廿二啊。而家 咁就冇三六嘅，而家有3.3啦。 哦， 系咯。头先我担心系咩咧？冇啊，港铁今年可以加价3.3%。 系咪加少咗噶啦？ 唔系，人哋跟加幅噶嘛，有可加可减机制噶嘛。 我知，我知，系咪相对你相对地系比过往加少咗啊！ 哦，因为咧唔系 佢照加嘅。 佢今年咧仲因为咧触及呢个封顶机制咧、本来咧计算出嚟嘅方程式咧系可以加3.6% 嘅。 加少咗啦， 加少咗 顶， 因为封咗顶咧，因为超过3.3呢个上限系唔得嘅，咁佢就净可以加3.3。 哦， 咁但系你唔好理个数字先。你谂下，同头先我讲个处境系咪一样啊？嗱，啱啱先新旧系统嗰、那个吓、啊，即系因为嗰个事故就炒车。 其 实 唔止嘅，另外仲有 咧。早两日咧，琴日啫嘛，金钟月台又唔知点解嗰条扶手电梯又着火。 仲有咧，机场快线嗰个 架空 电缆又有故障事件。故障事件。 然之后呢条数系计2019年定系计紧财政年度嘅咧？如果系计财政年度，佢旧年唔止咯，加埋。 总 之 系咪啊？都系 就加价啦。同时间咧，最新嘅消息都讲咗噶啦，两间比较严重嘅事故 啊，就讲紧啊，即系之前啊，即系中环站到金钟站嗰个情况啦。另外头先就系讲咧，就呢个机场快线嘅架空电缆咧，今朝咧就好似宣布咗夹埋咧，系会罚3500万嘅，咁就会 即系两单夹埋。 系啦，回馈翻乘客咧，就会喺5月11号到13号啊，推出呢个半价优惠。 咁如果你问咧，佢过往加幅系几多咧？有个表噶啦，你由2013年开始计咧，就试过加2.7啦。3.6 啦，4.3 啦，哇，系咁升上去嘅，然后就2.65啦，跟住2017年就冻结票价，但冇减啊吓，咁啊2018年嘅时候咧就不加翻3.14咯，而家2019年咧就预计咧就3.3，咁但系咧， 哇，佢试过之前加4.几添嘅，又话3.6系封顶嘅， 系啊，咪咁佢可能佢唔同嗰个运算咧，嗱，去到最后， 其实佢个运算我哋从来唔会明噶， 我净系将佢简化为头先个对白，嗱，老细我过一年咧，因为我哋老细嚟噶嘛，理论上乘客系老。犀利噶嘛？理论上 系啊，冇乘客答你，你认为咩啊？ 咁但系一个对白咪好似先嗱，各位老细过一年咧，系啊，我系试过中过几次招噶， 系啊，中 越 大添，系啊， 大招啊， 唔 系皇帝招啊。 咁当然咧，佢有回赠嘅， 我 哋要，我哋又要 做埋啦。 系啦，我哋要讲翻佢有回馈翻市民嘅，而且今年咧话嗰个回馈咧，终于都唔系净系得假日啦。佢係有禮拜六、禮拜日同埋禮拜一啊嘛， 係啊。 咁我哋會唔會調氣順翻少少啊？各位老細， 唔信啊， 買佢股票啦。 取消對中國嘅部分關税，但保留其餘部分，作為中美貿易協議嘅執行機制一部分。佢又話，美中談判唔係取決於時間，華府準備同中國進行幾星期甚至幾個月嘅談判，尋求達成貿易協議。確保中國改善美國公司的市場准入和知識產權政策。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帶來幾陣驟雨。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午和今晚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7点，升232点，成交金额4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7点，升23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9蚊，升5蚊；特步国际5.61跌9.3；建设银行6.81跌咗1仙；中国平安87.9升2.15；华夏沪深345.5升咗1；融创中国37.75升咗5仙。中国人寿21.2升8.5，南方 A50 14.54升4.8，港交所272.4升了5蚊。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61，瑞士法郎7.887，欧元5.563，加元5.847，新西兰元5.324，欧元8.81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32点，升199点。港金现价报12,100蚊，跌16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83美元，卖出1,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咁但系仍然咧影响到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康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咧，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挤塞。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回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 昂船洲大桥落斜海泥村分叉位，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嗨，你好，我的名字和节目名都是一样， Albert R. 欧瑞强。我们专播中英文经典靓歌，耳熟能详的沧海为主的都不会走得甩的了。闲日即是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悸。 Albert R. 欧瑞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点10分提提你，因为今日星期五我哋有大点唱㗎。 我哋再讲个 fast number， 我每一次见到个 fast 机呢，有啲纸呢飞出嚟呢，我都觉得好兴奋，唔知点解。 咪你觉得个时间仲係凝结咗喺我哋80年代嘅辉煌时间里面。咪 fast 机仲用㗎啦。 同埋我见到手写字呀，即係手写字，有啲朋友有啲想点唱嘅话呢，我觉得呢件事係好似个味道好浓㗎，我唔知点形容。 即係话好似收信咁样感觉囉。 係呀係呀，人情味呀。好，传真号码 23396453，啱唔啱啊？ 啱唔啱啊？你啱晒。 好啊。另外，我哋网上留言啊，无人欢迎啦，电话号码18723888，要点唱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 ，OK， 好，嚟啦，嚟啦，嚟啦。 好，呢、這、一个报告出咗，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去到咁低嘅，但原来我哋系 keep 住咁低嘅。 系，好似 keep 住啊，呢方面 keep 得几好 嘅。系啊，但系呢个 keep 得几好嘅话，其实唔系几好喎，好似 都唔系噶。 咁都唔好。 其实可能某层面上好嘅，你讲咗嚟听下先。真系 我自己咧，又会俾人咁话嘅，因为当我因为平时成日笑嘛，但系当我一认真做嘢嘅时候咧，我系唔笑嘅。我唔笑嘅时候咧，就好似好串啦，好恶啦，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咁所以咧，同一啲陌生嘅人开会咧，我好快我就会交代咗嗱，我唔笑唔代表我嬲，只不过系我唔笑啫，唔好觉得我冇礼貌。 跟住啲陌生人听到咧，即刻话都话佢啦， 几咁嚣事啊！ 谂住讲我先就冇嘢， 系咯。嗱，所以咧呢个报告话咗俾大家知，讲咗先唔系冇嘢。 你系边个？你知唔知啊？你系BFG 啊，你系 BFG 即系咩啊？ 你系 BFG 先 ，BFG 你系 BFG 做个 BFG， 冇得估噶，你开股啦咁多次， 咁系都系 咩啊？ 我系 Bat Heidi 都有 share 呢个称号噶， 哦哦 ，Bat Face，Bat Face God， 唔系啊，我系 Fast。BEST 都是 B 最好塊面嗰個樣， 係啊係啊，你係 Black Face God 啊，黑面神啊， 我唔係黑面神，但原來香港可能唔少喎。全球微笑指數公布咗，香港咧好犀利啊！今年咧有56分啊，比去年咧係跌咗10分嘅。不過排名由尾五咧都只係跌到去尾四咋。 好嘢，我哋即係輕輕跌一格咋。 係啦，跌咗10分都係跌一格啫喎。 喺我哋下邊嗰啲咧，我冇記錯係有巴基斯坦嗰啲嚟㗎。 嗱，香港咧系排26位，56分；澳门咧51分，排27。 系 巴基斯坦冇错，46分，排28位，而排呢个榜末29位嘅咧系丹麦。 我丹麦仲差过我哋， 竟然啊，又估唔到系嗰个欧洲国家嗬。 系啦，我嗱 不过成日欧洲佢哋都有啲酷噶嘛。 有啲酷，但系未至於佢嗰個微笑指數咁低咯。 唔係，但係如果我講個冠軍係邊一個咧，佢有成93分，即係好高分。呢、這個我估唔到，因為佢哋個總統咧，即係。 平時嗰個笑容咧都啊好特別噶嘛，我只可以咁形容。 唔係啲官唔代表人民嘅， 係咪啊？ 咁啊係。 因為而家唔通你想？系咯，咁样代表咗 我 哋 啦。系咯，第一位系美国，第二位咧就系冰岛，第三位系保加利亚，而第四位咧就系好热情嘅巴西。 哦，如果第一位系美国，我又好明白，佢哋呢一年真系会笑嘅。一唔开心谂起，唔系啊 ，Donald Trump 都几好笑啊，就笑噶啦。 但系嗰个系咩笑先？而家微笑指数、啊。 佢嗱，你系中意 Donald Trump， 中意 Donald Trump 嗰啲咧，佢梗系笑啦。佢觉得自己即系美国会再次强大，佢会笑嘅。 系 你唔中意 Donald Trump 嗰啲，你听到、啊其实真系几好笑噶， 好笑啊，好笑， 都笑啊，系咪先？都可以微笑噶。 有解说到嘅就话咧，即系通常即系协会咧，今次即系做呢一个嘅调查嘅协会啦，都有解说估计啊吓，点解香港嗰个微笑指数咧系去到尾四啦已经？ 系，其实点会唔知啫？咁啊，个个都翻工翻到由朝翻到晚。 个个地方都翻工噶啦， 我意思话我哋系远比人哋翻工时间长噶嘛，即系我哋工作时诶个时数长嘅时候咧， 而寿命又长， 系 你有排挨啦咁样。 咁你又攰个人，咁你点唔去即系点样可以开心笑咧？ 讲咗两点嘅，第一点咧同阿田讲嘅呢个都有关系嘅。佢话咧即系呢个零售业啊嗰个投诉文化 系 好严重，咁样咧有啲嘅服务业嘅前线人员咧觉得压力好大啦，甚至即系成日大家都。有呢一句袋咗喺袋噶啦，唉，有啲客人甚至系员工啊，都会觉得俾人闹， 系 包咗喺份粮入边度嘅。咁如果你有呢个谂法嘅话，你点笑得出啦？微笑都笑唔到啦，系咪？另外一点咧就 系 话咧，估计因为咧呢个高铁同埋港珠澳大桥开通咗之后，即系估唔到有关系。佢话 奶嘅啫， 系啦。但系佢话暂时就未为本地嘅零售业带嚟太大嘅效益，咁样咧都可能系一个原因嚟嘅。 唔系，呢个真系奶嘅。 唔系啊，呢个同。 即系话你笑唔出啊！ 但呢个系个协会嘅谂法嚟嘅， 系啊，我就觉得呢个谂法唔啱。嗱，你谂下啦，佢觉得点解会笑唔出咧？就因为嗰啲客咧，佢觉得叫做人流不似预期， 系 佢冇谂过原来即系冇咁旺， 咁亦都不似预期， 系啦，咁佢就 笑得出， 佢就觉得会笑唔出啦。但系调翻转啦，你如果咧人流好似预期，甚至超出预期嘅。嗰啲前線員工都係笑唔出嘅， 係 全部啲客啊冇停過手啊，成條大橋咁樣湧埋嚟啊，全部都喺度買嘢，我冇停過啊。 係啊，咁我點笑啫？ 佢又笑唔出噶啦吧？ 不停咁講嘢， 係咪先？ 咁你哋又知唔知邊一個行業係最笑得出，同埋邊個行業係最笑唔出咧？喺香港 最笑得出 嗱，佢咧係有微笑得分最高嘅行業咧，就有兩個行業嘅，就覺得呢個73分，即係你計翻香港都係得50幾分啫，算幾高噶啦。而另外咧有一個嘅行業咧。得26分， 得26分嘅， 26 分，我觉得应该就系嗰零售业， 零售业唔系， 零售业唔系， 都有少少关系嘅，就系运输及交通业， 运输系最低分嘅， 系啊，即系佢哋最笑唔出咯。咁你谂下啦，成日我哋节目都讲啦，嗰啲巴士司机啊，有阵时啲车长啊，又会俾人哋无理咁样去闹佢哋啊，咁样。而最高分咧，嗰两个行业咧就系得得电信业同埋酒店业， 焗住噶嘛，嗰啲要。佢讲真的真系焗住嘅， 电信业你分咁仔细，电 会噶会噶，你谂下，其实电信业咧，即系等于你走去买手机嗰个铺头，佢都系电信业嚟嘅。 系 佢哋点解唔系焗住啫？成日着住嗰套咁嘅制服咧，周围度 sell， 随便睇下有咩帮到你啊？ 但 系 嗰句已经讲到急口令一样，同埋冇人听到噶啦，啦啦 啦啦，都系啦，系啦，未啊？ 佢哋嗰啲真系焗住笑。嗱，点解你话咧运输业嗰啲为最低分咧？除咗你话巴士司机之外咧，佢都计埋的士司机噶嘛？嗰啲系自雇行业嚟噶嘛？佢冇人逼佢噶。冇人逼佢使乜笑？ 咁 真系冇人逼噶， 但有啲系佢自发性地，我 佢自发笑梗系开心啦。 我笑啊，同你倾偈，我觉得佢自己工作更加开心。咁佢个人你已经系开心咗噶。 系啊，我明啊嗱，所以点解头先我一听到呢个报告咧，我哋其实咧过去呢几年咧都系尾四、尾五、尾三，我 系 冇好过嘅，都系大概都系呢几个指数度徘徊嘅就咁样。但我觉得咧，可能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理解咧，系好事嚟嘅。 嗯， 我哋有自我咯。即系我哋中意，唔系我哋中意笑就笑，我哋唔中意笑就唔笑。 我做咩要买笑俾你啊？系咪？ 系啦，即系你头先都讲得啱嘅，你话喂，我哋工作辛苦啊嘛，其实真系嗱，个个工作都辛苦噶嘛，其实日本工作都辛苦嘅，佢哋咪成日都有嗰啲即系大家嚟事嘅发生噶嘛。但系佢哋可能个微笑指数都高分嘅。 因为佢哋从 佢哋焗住要笑， 佢哋从小教育就系要 要礼貌啊嘛， 礼貌要鞠躬啊。 佢明明见到你冇帮衬，佢都想嚟走噶啦，佢都仲系要同你，我系要个仔嘛，笑嘛声，二三声。他仲要笑， 但其实他心里面可能跟我哋讲紧嘅嘢都一样， 系啊， 冇语言嘅界嘅 boundary， 冇错， 但佢都会做咯， 系啦，所以你如果从呢个角度睇，系咪代表咧，我哋香港嘅打工仔咧？ 我哋辛苦之余咧，我哋系幸福嘅、 啊， 因为我哋辛苦到咧可以好保持自我咧，我系唔会笑噶啦。 我有权选择笑定唔笑。 我系唔笑噶啦，你唔好逼我，我好自我嘅。如果我你见到我笑咧，就是、我真诚嘅，我唔笑因为老娘今天唔高兴啊咁样。 但系佢冇卡我哋啊。 我哋系咩 我哋小足三个钟噶，我都 咁你真定 假噶？我哋可能帮手拉我，我真噶， 系咯。 我火嗰阵时都系真噶。 假笑好难假噶， 系假笑好难假。哇，呢句金句嚟，你黎明嚟噶你。 假笑好难假， 假笑真 系 好难假。 嗱，我头先就同想同阿祖研究一下咧，我话究竟我哋中西文化咧喺笑嗰方面咧，啊，广东广西。讲下笑先，而家讲下笑先。 好啊，好啊。 你有冇发觉我哋咧中文咧喺笑嗰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状态形容喎，除咗你话咁咩大笑、微笑、狂笑呢， 例如呢 只係程度之分啫，但有一啲呢 奸笑啦。 我真係唔知道西方有冇嘅，譬如西方人有冇陪笑嘅。有冇呢一句说话嘅？ 陪酒应该有。 嗱，系啦，即系我唔知道我哋有冇陪笑啦，我哋有冇卖笑咧？西方人有冇讲卖笑啦？ 皮笑肉不笑。 冇错啦，皮笑肉不笑啦。类似头先佢讲嗰啲假笑啦， 实有嘅 系啦。嗱，但系譬如卖笑 ，smile 都有啦。 卖笑唔卖身咧，究竟即系外国有冇嘅咧？ 你又去到另外一格嘅，卖笑唔卖身。 点解会有卖笑唔卖身咧？嗱，你有冇谂过咧？啊，广东广西同你研究，你有冇谂过点解会有卖笑唔卖身？ 因为上次仲喺个阿爸唔俾咯， 系啦， 阿爸唔俾咯，即系卖笑好啦， 未够清，未够清。喂，即系话其实我哋分得开嘅。我哋喺中国人嘅观念里面咧，卖笑、卖身啦、卖艺呢啲咧，喂，逐渐分得开个。你净系要我陪下你笑咧，即系咁样应酬咧， 氹下。 我哋系做得出噶。 氹下你笑啫，我都系。 系啊，即系我只系同你笑咧，我哋系可以虚情假意噶。我哋不嬲好擅长呢样嘢噶。 亦都可能系因为咁，所以呢一个咧，即系呢今次做呢个报告咧，其实系嚟自香港神秘顾客服务协会嘅。 系咯。 佢琴日咧仲举办咗一个咧就微笑企业嘅颁奖典礼噶，表扬咗咧七位咧微笑嘅员工。我唔知佢哋系咪即系，因为佢哋有啲例子嘅，即系我觉得呢啲例子。讲出嚟，你哋系咪真系可以做到皮笑肉不笑啊？你可唔可以做？你定系你系一个苦笑啊？定系乜嘢嘅咧？例如其中一位咧得奖嘅员工啦，佢就 系 前线服务嘅。 佢咪诶揿 lift 嗰个啊？ 我睇下系咪先？ 嗰间日资百货公司， 佢系哦唔系，佢喺一间银行做呢个柜台服务员，做咗六年噶啦。 哇，嗰啲真系成日笑噶。 哇！但系如果有人咁样同你讲，你笑唔笑得出 啊？好啊好啊。 不过曾经试过咧，同一个客人去讲解嘅时候咧，那个客人就咁样讲啦。 系 你只眼。嗱， 你冷静啲，你冷静啲。 首先我 你做乜上谈啊？你 系因为冇人会同我咁讲嘅。你咁大隻眼望住我做乜嘢啊？你去开眼头啦！ 咩开眼头啊？ 我唔知即系开眼头系咪即系做嗰啲整容手术？你嗰个眼头只眼会大啲定系点样？总之嗰个客人就喺度，明明人哋同你好细心去讲解紧啦，佢就话你咁大隻眼望住我做乜嘢啊？你去开眼头啦咁样。就系咁样，咁即嗱呢啲咁样嘅客人都有，咁佢要继续微笑。嗱，我谂应该真系皮笑肉不笑。 冇笑得出，应该话，咦？ 大 赞我大，你赞我大眼、啊。 系咯，我冇唔会收。 系咯，你赞我大眼、啊。 大眼做咩、啊？你肯定从来都未试过俾人赞咯、啊，早。 定系佢个语气会唔会唔系咁演绎噶？ 系冇问题嘅。 佢会唔会唔系咁演绎？ 咁你试下演绎呢一句啊！ 哇，你只眼好大啊！你成日望住我嘅时候，我觉得咧，点解你只眼咁大？你咪做咗开眼手术啊？ 哦， 会唔会系咁样啊？ 但系佢系用斥责呢个字嘅，试下用斥责嘅语气再讲呢句说话。 点解你只眼咁大啊？我只眼咁细噶？点解你咁靓噶？我只眼咁唔靓噶？ 系啦， 因为你咩都大噶。 咁佢闹啊？ 人哋都系做客户服务啫。 我户口数目大， 系 啦。所以咁佢都有笑嘅。 佢我嗱佢又冇讲到佢点答我，但佢就咁讲咯。佢话其实每日咧预咗咧系会至少遇到一名无理嘅客人嘅。 哦，即系话你做咩笑得咁？ 即系无理啦，可能佢哋无理嘅方法咧都有好多嘅想象空间嘅。佢讲到明定律嚟噶啦， 定律嚟嘅， 仍然系会保持微笑去应对，令到客人咧会明白到自己系想帮手去解决问题噶。佢话咁好彩咧，我都仲有好多好嘅同事嘅，我哋都会分工合作，一齐去尽快解决。 如果如果我系老细咧，我谂到咁嘅方法，叫啲员工可以保持微笑嘅。嗱、我试下咁同佢讲，我话嗱，你开心，你固然可以微笑啦，系咪先？但如果你遇到啲客咧，即系无理取闹嘅话咧，你试下可怜佢啊。 嗯， 点样可怜佢啊？ 即系你会觉得话好惨啊！你咁嘅事，你都要发脾气，我真系对你好可怜啊！ 系啦，你试下，你试下将个微笑咧，就好似即系你见住一个即系做错事嘅即系小朋友，你可怜佢，你话哎呀，好惨啊！你咁样嚟开个户口都要笑我对眼咧，咁样会唔会好啲咧？即系佢不停喺度发脾气嘅时候，你可怜佢，你阴公啊你！ 你小朋友就可以咁啊，你对住个男人，你做咩你同情我？唔使啊！ 唔系你咁咪可以笑咯。即系当啲员工我都话老细佢咁样借我话，你试下可怜佢啦，佢好阴公嘅，佢都控制唔到自己发脾气咧，你咁样笑住嚟可怜佢都唔得。 又有另一个例子喎，你呢个论点又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佢话试过咧，即系一个客户服务部嘅，咁佢咧就已经收咗线啦，以为即系完成咗咁样啦，点知叭一声叭叭叭叭叭，个条线又响啦，佢就话啦：喂，你做咩咁快收线啊？即系你唔想听我讲嘢啦，系咪啊？ 即系明明收咗线， 系完成咗噶啦，但系佢话佢收线太快， 哦， 都俾人哋投诉，系啦， 苦笑啦，好嘢，真系， 咪 再自己转换咯，佢真系黐线啦。如果佢我老公就好啦，我老公系成日收我线嘅啫， 系， 佢都唔想再听到我讲嘢啦，真系。 但系问题咁投诉，佢真系笑唔出噶，认真 笑唔出， 系 咯， 头先咧，你咪话卖笑咧分得好清嘅， 系啊，又卖笑又陪笑， 点解你无端声沙？ 系我都唔知点解，我就系失声。 先听翻咧，乐乐十几年前唱俾佢听嗰只歌之后咧，佢就开心到而家啦。佢头先失咗声就因为咁啊。 想听嘅话，留意住星期日嘅晚晚星期二。 做咩啫？你想讲咩啊？ 卖笑啊！咁样 我哋温柔啲对阿田，我哋笑住同你讲。 我都唔知点解无端端咁。 系 卖笑都要有钱俾噶嘛？ 系啊。 咁而家就咁普通服务嘅市民咧，你 佢都有人工噶， 佢都有。 咪话包咗咯，即系话好多人会咁谂咯。 佢唔会咁谂咯，我卖服务俾你。 唔系啊，微笑系无价噶。你记唔记得你去嗰个美式快餐店度啊？我最记得咧，佢一冇咗呢个牌噶啦。佢十几年前咧，佢咪有嗰啲餐牌话俾你听啊，汉堡包四个半，咩奶昔几多钱嘅？我好记得噶，嗰阵时佢哋有呢个咧叫做企业嘅幽默喺里边噶，橙汁六蚊，然后汉堡包四个半，最尾嗰栏写住微笑， 免费， 后边写住免费定无价，我唔记得咗啦。 好似 系啊，而家冇咗啦，真系冇咗，因为而家 所以佢哋都 佢而家转。 个微笑咯， 因为佢哋而家转晒用嗰啲，唔系个大哥都系嘅，都 有啲我都要赞佢有一啲咧嘅前线嘅员工咧，哇真系做得好好，我想赞系，尤其是一啲咧年纪大啲嘅朋友，佢哋反而咧更加尽心去做好份工作。 点样可以令到啲顾客微笑咧？个员工微笑咧？我头先就见到咧，即系被誉为好多叫做 CEO 嘅偶像， 系 阿庄伟忠，阿庄 Sir。就有人咧回顧過佢一啲叫做經典嘅即係職場金句，其中有一句頭先我同兩個拍檔講咧，大家都話正啊， 呢個都真係好，你其中講嘅一句我好中意，你慢慢講，你逐句 講。係啊，佢話最好嘅管理方法就係五個人做十個人嘅嘢，嚇，然後出八個人嘅人工。 嗯， 嗱，咁點解好呢？五個人。做十個人嘅嘢，公司梗係好啦，有效率， 係 慳翻一半人。 對員工嚟講，佢哋平時都可能係五個人做緊十二個人嘅嘢㗎啦。即係呢一個大部分公司都係發生 佢比較灰啊，係啦，冇錯。但係最緊要後面嗰句，但係出八個人嘅人工喎。 咁起碼嗱。如果老細要揾十個人嘅話，佢都要出八個人嘅人工啫。老細有賺，都係俾少咗錢，但員工都賺多咗，仲係 win-win situation 啊！ 真係贏曬咯！ 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係嗰五個人嘅員工嘅話咧，你喺度做嘢嘅時候，你本來唔想笑，但係諗下，唔係我出緊八個人嘅人工，我就好開心噶咯喎！ 係 咪 呢個諗法真係做到先係咯？ 係啦，但係點解做唔到呢？我頭先又研究咗噶啦，因為當呢個金句喺網上流傳嘅時候咧，可能個老細都係攞部手機嚟睇啦。咁手機熒幕係有限，淨係碌到頭嗰句啫。最有效管理方法就係五個人做十個人嘅嘢，哦完啦！ 係啊，金句啊， 金句啊，佢唔記得咗向下碌多格，老細啊，要出八個人嘅人工喎，真係。所以我哋奉勸各位老細咧，換部大啲嘅手機，一次過睇曬呢個熒光幕，人哋有兩行字噶。 某次某晚，生命中。临分手也肯，说世界谁比我真？和信那两秒的我，曾经是最开心的人。幸福纯属偶然，谁介意没永生？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若永久一起无妨，我也懂得难过，以证明 发生的不算幻觉。心便再得到思念，热恋融或偶然，朋友永远发展，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以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已证明曾发生的不算幻觉，你能对我讲曾真心喜欢着我，亦已真心不喜欢我，还求什么？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若永久一起无妨，我也懂得难过，已证明曾发生的不算幻觉。 大新聞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單好一單壞，想聽邊單先呢？ 壞先啦。 正所謂冇新聞就係好新聞，今時今日仲有咁多新聞，係咪壞新聞先？ 咁好新聞呢？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仲有得睇喎，咁仲唔係好新聞？ 頭條新聞今晚八點， 港台電視三十一。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如果错过咗嗰日我哋头条新闻三十周年嗰个活动嘅话咧，今晚咧就会有呢个电视精华版本就会播放噶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啊， 系啊，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咁啊转头继续有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上星期港铁列车相撞事故，港铁会就事故拨出2500万，在明年票价调整时回馈乘客，亦都会在今年5月11日至13日提供大约半价的车票优惠。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重申，測試時發生事故是不能接受，港鐵成立的獨立委員會正是查找事故原因。他又說，調查委員會會索取過去十幾個月進行測試的情況，了解為何會發生事故，強調港鐵會保留向承辦商追究的權利。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擴建工程分判商之一中科興業發出新聞稿，駁斥沙中線紅磡站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內容，要求委員會立即自行檢討並撤回相關推斷和裁決，或者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勒令撤銷相關內容。中科說，在復檢發現13支或者 27% 的接駁不合格的鋼筋，但報告多番將接駁問題形容為範圍不廣泛和個別行為，是偏離已知事實的武斷。中科批评港铁在沙中线事件上搬龙门避责，政府应该尽快引入竞争，考虑取消两铁合并的租赁协议，恢复九广铁路公司的独立运作以改善服务。本港楼价连升两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65.2，创去年十一月以来最高，按月上升1.3%，按年升0.2%， 今年头两个月累计升 1.6%。 按单位面积划分，面积小过大约1075平方尺的单位售价按月上升近 1.4%， 当中以小过大约430平方尺的单位售价升幅最大，达到 1.7%。 租金指数就连跌四个月，上个月报 192.1，按月跌 0.2%， 按年升 2.5%， 今年头两个月累跌 0.6%。 一名康泰团旅客游览美国大峡谷自拍时怀疑失足堕崖身亡。康泰旅行社说，公司已经联络死者的家人，管理层对遇难者深表哀悼，并指示相关部门尽力协助死者家属，以及安排保险公司全力跟进善后。发言人说，事主是来自澳门的男团友，参与旅行社美国七天团，今个月26号出发，大约在行程第三日参与游览大峡谷的自费项目。发言人又说，事主当时在老鹰崖用自拍杆自拍，不幸失足堕崖。领队得知之后即时报警，警察在15分钟后赶抵现场。据领队报告，当时天气正常，领队在出发前曾经多次提醒各团友不可以企近崖边，要注意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和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天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7点，升211点，成交金额53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7点，升27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8，升3.8。建设银行6.8跌两仙，德报国际5.6跌咗9.4，中国平安87.8升2.5仙，华夏沪深345.6系升咗个半，融创中国38.15升4.5，南方 A50 14.56升5，安石 A50 14.46升5，中国人寿21.5升咗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96，澳元0.709，加元1.343，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8点，升194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跌1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26美元，卖出1,28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还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都是车多。较早前由于是港珠澳大桥就是车速限制，现在天气情况改善了，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就恢复每小时100公里，慢线就恢复每小时8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巴士站落斜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of C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古语有云，师兄何其动听，充满客式娱乐性。祠堂是男性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是立乱给人家入的，但是入得来的都是假意啦。 四月一号开始，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二至二， 斌仔、 阿一、 凌子维、 师兄祠堂， 慢慢有嘢讲。 2020年12月1号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的观众唔使惊，仲有一年几嘅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十二月一号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联合主办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4月10号隆重举行， 获提名最佳男主角悲剧正剧的包括 吴家良、初三、香港话剧团、 高汉文、袁德、2018新版香港话剧团、 卢志新、罗生门、中英剧团。 听众可以上港台网站 rthk.hk 参与最佳男女主角竞猜游戏， 截止日期4月9号下午1点。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就嚟有呢、這個香港嘅電影金像獎啦，係、 嗯、 啊，咁啊話有啲入圍嘅作品咧，有個特色嘅喎， 咩咧？ 就話好多人都未睇過， 係啊，好多都好期待啊！係 啊，我見到有個講法咧，好似阿谷德超咧，即係因為佢都係評審之一嚟噶嘛，佢係搞笑咁搞咧，佢就話。啊，好似即系唔知会唔会变咗系类似嗰啲咩叫预告片颁奖礼，因为佢话咧好多就系睇到预告片，佢话咧我系冇机会睇过嗰套即系真嘅嗰场戏，佢话唔系佢唔想，系因为即系安排唔到啊咁样。 因为咧而家有好多嘅电影咧， 未想 都会选择咧，即系你可以当系偷步嘅，因为佢哋咧有一个规矩，你哋要做到嘅，譬如而家就2019年颁奖啦，一定要喺2018年上映过，佢仲系有讲到要几多个场次，如果我冇记错咧，起码要上映到五场嘅，跟住咧先至可以成为呢个候选嘅电影咁样嘅。咁好多咧就系可能佢哋想咧就藉住。即係嗰啲頒獎禮嘅季節啦，就喺十二月尾嘅時候先上咗，跟住咧就可以申請到咯，就可以 嚟得切 有得候選啦。但係咧就到呢啲頒獎禮嘅時間嘅時候咧，先至逐套上映。咁如果又攞到啲獎，即係佢哋有信心啦嚇，攞到啲獎又或者外國影展嘅獎又好，香港嘅金像獎啊，各樣嘢都好啦。咁樣嘅話，佢哋就可能對於個票房咧，就同時間哇男主角做呢套戲得獎電影咁， 即係好似調轉嚟谷咁樣啦，攞咗。奖嚟咁样谷个票房，咁其中有一套咧，就大家都好讨论度好高噶。虽然其实好多人都冇睇，未上噶。 上咗啦呢套， 而家上咗啦系嘛？系啦，因为之前个讨论度超高嘅，直情我哇，即系睇到预告或者听佢好少可话咧，听佢形容个剧本咧、已经觉得打冷震咁样嘅。就是、阿陈果导演嗰度三夫， 系啊，我都会睇啊， 系啊， 我 都好劲抽啊，听到已经 觉得。你即系有定一个心理准备先至可以。但系首先要同大家讲，呢套系一套三级片嚟嘅，但你唔好当佢一套色情嘅电影，一套艺术嘅电影啦咁样。 啊，又唔系，佢自己个宣传稿唔系咁讲 嘅。佢点讲嘅？ 佢自己个宣传稿都话咧，佢话系咩史上咧最离奇啊、破格啊、无道德底线嘅一套咩沟片啊，即系当系色情片咁样咧。但系只不过系有啲人就话，因为陈果一定系拍好多政治隐喻嘅嘢嘅，譬如由香港制造去到呢、這、一个嗰、那个咩那夜凌晨开往旺角的小白红 van 咧，佢总之佢挤好多嘢嘅咩，去年依番特别多嗰啲咧，所以有啲人话呢套都有啲隐喻啦，但系咧。当中嗰个剧情咧，头先我同阿祖讲嘅时候，哇，好劲！就主要佢系讲咧，哇，结合咗香港一个即系 以前嘅传说就话呢个卢亭人鱼传说， 嗯， 咁然后咧就话咧嗰个女子咧就可能系呢个人鱼即系嘅后代啦，咁样咧，所以就有几样嘢嘅，第一话佢性欲特别旺盛啦， 嗯， 就无时无刻都可能有呢个需要啦，咁所以佢有三夫意思咧，佢话好简单，三个老公咯， 系， 一头两个老公都系年纪大嘅。 唔可以招呼得 招呼唔到 到啦， 系啦，即系微笑指数唔够，所以就要有第三个老公， 系 啦，即系佢类似系咁样啦。咁啊，佢当然里边好多剧情可以透露啦。但系头先阿祖咧都话咧，原来睇报纸都见到咧，其中有啲桥段喺拍摄之前都曾经好震撼 嘅。因为头先你讲咧话三夫啊嘛， 三 个老公咧就饰演嘅演员咧就系陈湛文啦。咁佢今年咧亦都提名到呢个金像奖嘅最佳新演员嘅， 都系凭呢套戏系嘛？ 系啦， 哎咁劲啊！ 佢亦都系我师弟嚟嘅，咁、 yeah. 所以我都有同佢倾下偈咁。咁、嗯、之前咧佢都会有同我倾偈嗰阵时都有讲到话，其实开头咧陈果导演咧揾我嗰阵时咧就问咗我个问题嘅 咩啊咩啊咩啊， 都好激嘅系嘛？ 好激， 佢话我都呆一呆噶， 系系 系，就系话你可唔可以打真军噶？ 系。 即导演，你嘅意思系乜嘢啊？即系我唔配音啊！ 即系一啲性爱嘅场面里面，系我哋凡事求真，即系咁样咯。 求真， 即系话 真系要除裤，你嘅意思系 唔系啊？真做啊？ 真做 系啊！咁所以咧，佢自己同我讲，嗱，我睇到报道咧，佢个反应有少少唔同嘅，但我梗系讲真个反应啦。佢同我讲嗰阵时，佢系呆咗噶，即系因为佢即系知道啊，陈果电影啊，陈果导演嘅电影啦吓，陈即系一定系 质素有保证， 系 啦。 你谂下，一个演员梗系希望可以有一个好嘅作品，有好嘅导演可以合作啦。咁但系同时间，哇，自己原来有条线噶，都系即系冇谂过，原来我抛个身出嚟做演员啫，话原来抛到咁尽嘅，原来先要咁样， 即系动作爱情片咁啊！拍到 系啦，所以佢都有过一个挣扎嘅，但系跟住佢最终都觉得啊，呢一个系一个好嘅学习机会嚟嘅，咁佢就同导演讲，导演你话事啦，咁样咯。咁、 哦、 但系最终系呢件事冇发生到， 冇发生过嘅。哇！你话系咪好震撼先？ 原来个男仔都会话，哎呀。都要考虑，都会觉得好担心啊，成噶、 哦。喂，真系唔似我哋咧，我哋口痕讲咧就话，哇，咁咪发达，又有钱收，又好开心咁样。但你谂下，当你见到有一百个人喺你隔篱打灯啦、埋位啦、攞块反光板啦，然后念台词啦，依家 NG 卡啦，然后全部啲长镜隔篱咧，我除裤啦，快啲啦。咁你仲会唔会咁开心咧？系啦，谂下好难好开心。 你又话会清场噶嘛？唔系咩？ 唔会啦， 系通常嗰啲三级片女星啊，嗰阵时就话清场就系得导演同埋摄影师两个喺度嘅，嗰啲就唔会 清。因为咧，点解我讲开呢单咧，就即刻见到呢几日咧有个报纸又访问咗咧，真系香港一代嘅集体回忆。 系。 被誉为咸片天王嘅曹查理 啊，犀利啊！ 真系即刻谂起佢。 系啊，早几日 早几日访问，其中一个访问咧真系好激嘅，因为好多人都提到呢一点咧。佢话乜原来咧嗰阵时嗰啲三级片全部都系借位嘅啫。 咁、理应系噶嘛？ 咪好多都市传说噶嘛？ 系咩？ 就唔知噶嘛？ 哇、啊，借位啫！ 哇，借位啫嘛？唔知会唔会变咗借啲意噶嘛？咁、但系咧，佢就提到一点咧，佢就话当年啊呢个三级片蓝天王啊，佢就话咧自己拍呢个我为轻狂嘅时候咧，佢就话。其中咧票房大收啦，因为1991年嘅时候咧已经收870几万啦。佢话其中有一幕咧就话系啦，就话佢要同日本嘅 A V 女优咧川上丽奈咧就有一场咧所谓嘅强暴戏咧。佢话咧嗰出戏剪出嚟就10分钟，咁因为曹柴你自己做埋导演咧，就兼动作设计都系佢噶嘛。佢话咧佢就借位。就咧足足拍咗12个钟头。 究竟呢类型嘅电影有冇一个动作指导 嘅？咁、真系有啊，真系有噶。佢要设计借位咧，佢话佢就足足拍咗12个钟头。 系， 十二个钟头，但系都系借位啫。 借位。 佢话由于川上丽奈系一个 A V 女优，即系佢哋嗰边其实系 嗰个真噶嘛，习惯又有唔同嘅。 根据佢自己嘅访问介绍，佢话当时川上拍到喊，佢甚至乎同我讲。不如你嚟真啊，好唔好？ 佢突然之间识得讲广东话添，仲系嘛？ 不如你嚟真啊！我真系咁喺12个钟头忍唔到啦， 好 辛苦啦咁样。咁但系咧，曹柴你就话唔得噶，香港唔可以噶咁样。咁所以佢话咧，即系嗰幕咧，佢就用借位咧，原来仲辛苦过所谓即系认真去做咁样。 系咁噶， 系啦，哇！即系嗱，我已经完全冇印象咧。我哋咁细个嗰套戏嗰阵时都冇乜点睇过。 我嗰阵时未够18岁，冇得睇。但我记得 后来都 VCD 噶啦，都系睇。 我唔加入任何意见。 系啦，但系如果你咁样嘅话咧，你突然间发觉哇，原来嗰幕咁真实咧。佢话连阿黄晶。导演都话：喂，你嗰场唔会系礼真噶？我话唔系啦， 系个 借位嘅啫，原来系。 系个女主角话：要求真，但系真唔真唔真得咯。 系啦，嗱，所以你其实谂翻转头咧，即系呢啲拍呢三级片或者咩咧。 嗯 原来都好辛苦㗎喎。 原来都有难度。 好、嗯、有难度㗎喎。即係你究竟係真戏真做又好啊定係假戏真做呢， 就算邀请咗你啊佢都要喺度諗，哎咁得我把声啫。 你把声真係唔掂 啊。 係啦。咁头先我点解睇呢个访问呢，睇到结一声呢，因为原来曹柴你呢佢话呢拍完嗰幕之后呢佢返到大陆好红。 因为咩啊？ 因为点解咧？俾你试下估一次啦嗱。 为港争光， 冇错。 我都估到内地人会咁。 佢唔系用为港争，为港争光， 为国， 系封咗做民族英雄。佢话当年即系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因为港产片好红啊嘛，翻到大陆一定可以揾到食噶嘛。佢话咧当时咧，佢话呢套戏， 但嗰阵时内地可以播放三级片咩？ 已经知呢啲嘢啦， 我即知啫， 系啊， 睇嘅应该。 唔系，其实佢嗰阵时好多渠道会睇噶嘛，出口转内销，咩都有噶嘛。佢话咧，佢被大陆封为民族英雄。佢话特别系咧，喺大陆边个城市好中意播呢套戏咧？ 边个啊？ 南京。 点解？ 因为南京曾经受过南京大屠杀嘅，即系呢一个灾难。咁佢哋咧就会条件反射。佢话佢哋咧，当我登场嘅时候咧，佢哋会大字写我咧，就话中国民族英雄。 点睇我都唔觉得，如果佢哋有 因为曾经大战日本女优，所以佢话咧阿查理哥咧，佢话曾经靠呢个知名度咧，曾经开拓过内地嘅市场啊。 因为佢直情变成咗民族英雄啊！啲男士咧睇咧，就算虽然系一个爱情嘅动作片啦，但系佢哋冇啲乜嘢特别嘅反应， 冇错， 系眼角流咗一滴眼泪出嚟。 系啦， 民族英雄足之为我哋国家之仇啊，做翻啲嘢。 即系如果用呢个离开脱到自己嘅，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犀利， 系啦。而我稍后要播嘅呢个 trailer 咧，我都唔系有心嘅，但咁啱得咁巧播。但而家呢个时候播咧，似乎会另外有啲意思。 咁你阿英唔应该播啊？ 都啱嘅，因为呢个 trailer 系寻常事认真做。 有种改革叫态度，有种态度叫改革。四月寻常事认真做，态度改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很久不见。唐兴妹 继续去地球人，继续创造灵魂，有意志天线之下充满信心，会过过黑暗与斗争，终会有点苦困，寻寻觅觅过你最好一生。我是个未来人，也是个内人，从呼吸里可寻获你的心，记住那手印与封印，宇宙有光跟暗，明 相隔五年终于都合体了。唐兴妹今次将自己设定为未来人的角色，意味着遇见将来的高低都要抱住视死如归的勇气去冲去闯，亦都是他们现在当下的心情。 要信下意识，你有既定角色。 作曲唐兴，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苏介景。循环论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唐兴妹《如字天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咦，今你嚟嘅 系咪不嬲？第一句都系我嚟嘅、 啊。 好啦， 咁喂，我点称呼你啊？我识叫你阿姑喎、 啊。系啊，我哋今日咪就系三姑六婆咯，我哋两个加埋、 啊。你做三姑，我做六婆。 系啊，你介绍下个原因点解咁先啦、 啊？冇话说咧，头先我哋未讲嘅，啊，头先你话阿庄总啊，系嘛？ 系啊， 即系咧就咩五个人 做十 个人 嘅 嘢， 出 八个 人工。 而家咧直播室咧真系有三个人噶、 啊， 不过有一个咧就废咗，所以咧就得翻两系啦， 系啦、啊， 系嘅，啱嘅、 啊， 所以咧就得翻两个人把声，咁所以咧我哋。決定會攞埋份糧嘅，你淨係報道話你喺度啊？ 喺度， 係啦， 冇錯。 不過因為突然之間呢一位嘅婦人， 佢突然間失聲， 冇咗把聲喎。 係咯， 但係我哋兩個阿三姑同埋阿六婆係好錫佢噶嘛，咁咪叫佢休息下把聲音，我哋頂得住嘅。所以今日我哋呢一個大吉大利， 百無禁忌，有佢媽咪。桂花田个朋友， 阿三姑同个六婆啦， 系啦，三姑同埋六婆就系我哋两个啦。 喂，好好想做你拍， 系啊，王伯同埋阿豪爷， 系啊， 仲要有阿田妈， 系啊， 系啦， 豪爷，你今日要讲咩啊？ 今日咧，我哋照稿读啊， 好， 睇住佢份稿咧，哇！ 好似林碑咁，冇嗰啲林毛貼咁樣咧，全部一格格真係。 因為佢睇到唔代表我哋睇到，嗱我哋睇到嘅字佢係睇唔到噶。 其實阿鐵啊，你知道男人好唔中意格仔噶。 咩事？ 係啊，佢全部條啫，又未到格仔。 喂，咁都唔係格仔啊？喂，Burberry 咁樣攞已經搞到。 好好啊，你即管試下啦。首先我開咗個題咧，今日阿鐵咧就準備咗同我哋講丫鬟。 啊，唔係㗎，唔係㗎，唔得㗎，佢要咁樣先㗎。嗱，好啦，兩位拍檔啊，記唔記得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咧？ 跟住我就答啦，鬼記得咩咁樣？ 係啦，但我哋要回顧下嘅喎。嗱，嗰集我哋講過咧， 你唔好再回顧啦，你回顧啊，回顧咗十分鐘啊，跟住 你話以前啲文人咧，究竟買唔買得起樓咧？ 嗱，呢一點我真係唔記得過喎。 好叻啊，你真係記得係講樓。 嗱，我哋就講過買樓嘅，仲講過白居易添。哦，好啦好啦，我唔再講之前啦，我哋講翻而家啦。 咁今日讲乜嘢啊？ 好啦，嗱，啲大户人家咧，佢就住咗个大宅啦。 系， 但系佢哋唔会自己做嘢噶。你估下嗰阵时佢哋有冇请人噶啦？ 有工人姐姐，系啊，都有输入外劳嘅。但因为嗰阵时咧，嗰啲交通咧冇咁发达啦，变咗咧就喺内地输入嘅，变咗就有工人同埋丫鬟啦。 啊，好叻嘅就早早你，即刻估到啊！豪仔你就争啲啦。 通常呢一排通常都系我估到嘅，通常赚哥都系我。 好叻啦，早早 系叻咗， 冇错啦。我哋今日就系讲丫鬟啦。 好啊， 嗱，丫鬟 系咪首先要讲柴房先啊？咁，我觉得丫鬟好似 啦，系成日都去柴房嘅，你真系好曳啊！佢真系 似啊，周子啊， 模仿人佢最中意 最佳模仿大奖啊！佢应该要做嗰啲多嘴街啊嗰啲嘅环节噶， 系啦。丫鬟呢古时候呢又叫做妹仔㗎喎。 我估唔到喎。 係啦。嗱你估下啦以前咩人可以有丫鬟呢啦。 有主人婆因为先至有妹仔大过主人婆。所以一定有主人婆先至可以有妹仔嘅。 好叻㗎你。係啦冇错啦。原来以前古代呢啲富有人家啦我话官员先有嘅佢真係寫咗我喺度。 係 呀。我自己寫 咗。係呀佢自己睇都咪得囉。 系啦，好啦，咁究竟丫鬟系点嚟嘅咧？吓，嗱，咁咧， 阿妈生出嚟嘅咯，系咪佢都系人嚟嘅？ 丫鬟，好啦，究竟丫鬟佢系细路女啊、淑女啊，定系阿婆先可以做丫鬟嘅咧？ 咁梗系啊，细路女啦。 系啦，点解咧？ 阿婆嗰格咧系以前系奶妈，跟住咧又唔想趯人哋走，跟住咪变咗阿婆咯。 系 丫鬟啊嘛，通常有两个咧面包计嗰啲咧塞咗喺个头壳顶嗰度嘅，咁嘅靓妹先至有咁多头发啦。 好叻嘅，早早你 个年龄都扎唔扎到个计啊？ 冇睇头发。 系啦，冇错啦。原来以前咧，因为屋企穷啊。养唔到佢哋，啲爸爸妈妈咧就会将佢哋咧卖俾啲有钱人啦，系卖啊，唔系买啊吓，系啦， 自己睇啦， 卖俾啲有钱人做工人嘅，咁佢哋啊，俾你估下啦， 好好好， 佢哋究竟喺嗰家人里边咧？地位高唔高嘅咧？ 做得丫鬟嘅做妹仔点会高嘅、啊、大佬？你唔系问呢个问题啊话？ 佢真系咁问 嘅，唔系咁我都系对事唔系对人嘅。我唔系话你啊曾志豪，我话写稿嗰个啫。 系啦，系啦，佢哋真系啊，你估得好好啦。佢哋真系地位唔高嘅，佢哋身份比较低微啦，又冇地位，成日俾人摆布嘅。 同埋拉入柴房， 系啦，系啦， Happy Friday 啊，妹妹仔咁样。 好啦，我又俾你哋估下啦。 啊，好啊， 到到佢大个咗之后咧，佢可唔可以离开嗰间嘅屋企嘅咧？ 我呢个真系可以值得估下，我觉得系可以嘅。如果个老细好人， 如果佢老细好人， 系啊， 咁点离开啊？ 系啦。咁佢哋离开有咩路俾你揀 写、哦、封红笔字信俾佢我唔做啦我唔捞啊咁样。 喂呀你好似跳咗行喎好似有啲嘢冇讲到。 尽力啦咁易啦大佬。嗱佢话啦如果你听教听话又生得个样比较似桂花田就冇运行啦。係啦、 哦、 但如果你生得听教听话。 喂听教听话又生得个样貌捐好嘅话 福 老爷拉出 来。大笑嘅。 咁咪係囉拉入柴房啦唔俾佢走啦。 冇错啦。你可以直接做妾侍。 哎呀 係啦。 有得升 grade 喎。 都算係咁啦由柴房变咗睡房。 你估嗰啲丫鬟呢真係有質素㗎要。 咦佢把声等好返一格喎。 可能佢唔讲嘢一阵好啲你继续唔好讲嘢。 你继续唔好讲嘢住。係啦。但佢话如果屋企呢就应有个男仔啊，系又要俾你估下啦。 大少爷， 女仔就叫丫鬟， 唔系咯？ 男仔就叫乜嘢咧？ 你漏咗个格啊！真系啊！ 男仔就叫咩咧？ 五座啊，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你好離譜啊！你黃耀祖呢，真係啊！你真係啊！ 古裝劇我諗到嘅角色名，個個都出嚟。小二， 小類似啦，小就小啦。 小三，小二大啲 定小明咧？ 係啦， 小咩？小 C 啊！ 小 C 啊， 係 啊，冇聽過呢個字啊。 係啊，呢個咧，不過其實誒， 講中唔錯。 係啲衰，有啲呢個稱呼都比較貶義啲㗎啦。 咩咧？ 係咪就係稱呼所謂嘅即係南下人咁樣咯 ？OK OK， 係啦，咁佢就 叫阿華，男仔叫小 C。 係啦，咁誒佢呢個。 正波机噶，我有笑到噶， 佢腹肌小师好冇？系啊，真系啊！佢话屋企已经有男丁啊，即系嗰啲小师咧，又差唔多个咩话？差唔多大老爷咧，哦， 哎呀，撮合佢哋， 撮合佢哋啊！ 哎呀， 真系正啊！ 你中唔中意呢个丫鬟啊？ 系啊系啊， 丫鬟你又愿唔愿意跟住同佢哋一世？ 你都要捉門對捉門噶嘛，咁你捉 嗰個咧 好 係 啦，老爺邊 有 咁好啦？佢最深嘅諗法就係、是、嗱，你哋兩個喺度結咗婚，咁咪幫我打曬工咯，唔走咯。我唔使 train 過第二個人啦。 我依啲就會嫁俾嗰啲小師，Kitty 嗰啲應該做咗嗰啲， 你自己知道就好啦。 係啦，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丫鬟咧。你寧願究竟你嗰個會人家有請一個小師，定係全部得女班，你會開心啲咧？你估下啦。 我估唔係，一定要有小師同埋有丫鬟嘅。不過丫鬟嘅數目會多啲，有陣時你都要佢哋冇燈啫，都要整下個燈籠㗎，係咪先？個小師就可以爬高爬低啊嘛。丫鬟咧主要咧就照顧下嗰啲大婆 啊、 二夫人、大夫人，跟住佢有好多個老婆噶嘛。 原來又好得意嘅喎， 我錯咗。 佢又咁講嘅喎，佢話原來如果係全女班嘅話咧，個丫鬟就要賣俾另一家人嫁咗佢嘅咯噃。 哦，咁咪有錢賺都好啊。 但係至於賣去咩人家咧？啊！你估佢有冇得拣啊？嗱， 梗冇啦，佢话 好叻嘅，早早你系啦，冇得拣嘅，阴公猪咯， 佢 冇得拣 呢一个问题， 系啊，冇错， 真系会系一个问题咩？ 唔怪之佢成日有阴公猪咧，佢连呢个 tag line 都写咗喺度噶，阴公猪咯，佢真系，佢惊自己唔记得咗讲呢句口头禅， 打低啊！ 佢冇得选择，我要阴公猪咯，系啦。咁咧有啲大批人家咧，哦，大户人家咧，佢买个户字写到 P 字咁样。 咁会点咧？大户人家 点？大批人家咧，买咗个丫鬟咧，仲要佢帮手做家务之外，啊，你估仲会教佢琴棋书画煮嘢食？ 煮嘢食 点解咁好咧？ 因为要帮手煮嘢食咯。 佢可以自己煮噶嘛？系啦，点解要教佢煮嘢食咧？ 边个想会自己煮嘅？有丫鬟嘅话， 系咯，我都唔明。 你屋企有工人姐姐， 好啊。咁教佢煮嘢食，咁琴棋书画咧？ 系啦，点解教佢琴棋书画咧？ 如宾。如果嗰個妹仔咧， 生到咩賓 啊？賓客個賓 啊！賓客個賓。 咁你諗下啦，如果嗰啲妹仔啊，生到唔係好似阿田咁嘅樣啊，有啲客人嚟到，你睇下我個妹仔都幾勁，佢啊識啊吹啲嘢啊，識 吹啲咩 啊？吹 水啊！ 吹啊！ 唔係啊，即係表演樂器啊，琴棋書畫啊嘛，你講緊表演下樂器啊，畫下畫俾你睇，覺得哇！我哋連啲妹仔都係大家閨秀嚟嘅，幾勁咁樣，係咪咁諗啊？ 嗱，就咧， 欲知後事如何， 係啦，我哋扮埋個最後嗰個，哎呀！今日時間又唔夠啦， 哎、 究竟呢個丫鬟點解可以學到琴棋書畫呢？佢除咗識得吹笛、吹呢樣之外，喂，你講埋先，我水心啊！ 嗰樣嘢究竟我哋真係要留翻下個禮拜咧，先至可以再喺《班務金記》大吉大利同大家講啦。 恒生指數報28,972點，升197點，成交金額580億1000幾萬。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7点，升27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2，升4.2；建设银行6.8，跌2仙；德布国际5.6，跌9.4；中国平安87.6，升1.85；华夏沪深345.6，升0.5；融创中国37.85，升1.5。南方 A 五十14.5，六升5毫；工商银行5.81，升咗1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58，瑞士法郎7.884，澳元5.562，加元5.844，新西兰元5.327，欧元8.815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9点，升155点。港金现价报12,080元，跌18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17美元，卖出1,2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上阿里北道上行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就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啦，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对出。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飲食，踢走肥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音乐是上天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只有音乐能够说明安静和祥和，柴可夫斯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黄昏六至八，悠长假期，陈凯琪。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浩章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 喂， 最衰对你 啊！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新闻之后咧，风骚快活人有点唱噶，咁啊，同大家讲定先，因为桂花田突然间失咗声咧，所以你见到佢气若游丝啊，把声咧似有还无嘅话咧，都请见谅啊吓。 系 啦，我哋今日会直接同老细讲佢份量出俾我哋噶， 冇错， 冇问题，冇问题。 我有翻， 诶，够啦，够啦，诶 ，OK 啦 ，OK 啦，啱啱好啦，真系嚟啦。 你头先揿个掣揿得几好，系录咗音噶嘛，嗰几句。 系啊，好似系啊， 我喺度嘅。 系好啦，好啦 ，OK， 好，读点唱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吓。 系啊，好多好多朋友。点唱啊吓？我讲多次嘅电话号码啦，1872388啦。网上留言无任欢迎啊 ，Fast 机嘅号码咧就系23396453。 好叻啊！ 好惊啊呢个。首先我妈妈娘啊，佢咧就话咧，读歌王豪仔，靓甜甜，剧帝组，三位早晨啊！我今日咧同你同我同地地啊。分享我嘅开心同喜悦噶，因为上个星期六3月23号咧，嗰日真系好好，有好多人结婚啊。 系， 佢话咧就系我细仔乐乐同埋阿青青咧就过大礼嘅仪式，当日咧就天公造美，天气好好啊，一齐咧都一切嘢都非常顺利完成，要多谢一班兄弟帮手，亦都喺度祝阿乐乐同埋阿新抱仔青青咧要白头到老，永结同心，请三位唱出呢一首歌。 边首？ 估到啦系嘛？结婚啊嘛。 有着我边啊，唔系我啲手系我邵永恒， 系啊， 系啊，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这最这便爱你。 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 是满些些些。 系啊，祝福啊，最大嘅送晒俾你哋啊吓。 系 OK。 好啦 ，Sunny Wong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个星期咧仲系好难先瞓得着，因为最近咧功课搞到佢咧作息啊极不定时啊，希望咧 DSE 嘅考生。好好努力，大专嘅学生都要努力。 系啊 ，Mabel 咧就有个 facts 啊，佢就话啦，系我知道咧，四月一咧，你哋好多有新搞作啊，所以我特登想写个 facts 上嚟嘅。佢话首先想点唱俾咧我二家姐同埋五家姐啊，祝愿佢哋咧可以战胜病魔。好啦，第二咧，我要表达咧对手下留情嘅不舍啊。 我唔使不舍噶，只不过系更加加强内容啊，又多咗有阿何亨啦，咁啊一台度大家都可以听到噶嘛。 唔系咁，佢都系不舍啊。总之都系好嘅，系啦。 同埋咧， 系啦，对于亨恒勤咧，真系一个好好嘅主持组合嚟噶。佢哋节目咧又充满情怀，带俾观众无限嘅欢乐。咁希望咧转到去一台之后咧，晚上八点至十点可以继续高收听啦。我会支持你哋噶，我系 Mabel 咁样。 系啊，呢度咧都有头先阿田咧就话有一位即系而家就考 DSE 啦嘛，开考啦嘛。下个礼拜二啊就到 listening 啦，系咪？我哋都有特别嘅安排啊。所以呢一度咧就有阿小方糖嘅妈妈咧就想。点唱俾佢个女 Ivy 听啊？佢就话咧：，喂，开始考 DSE 第一科嘅视艺科啦，今日希望咧我个女 Ivy 啊，你要考试成功，想你哋咧帮手啊，同埋今年啊所有 DSE 嘅同学仔咧都打打气、啊、，Ivy 你加油啊！所有考 DSE 嘅同学仔，努力啊，唔好咁大压力。 佢叫方糖啊， 小方糖妈妈， 小方糖妈妈，啲方糖都有歌唱，你记唔记得？ 咩啊？ 嗰时有个广告， 方糖方糖趣致的脸。我改咗歌词，呢、這个都系粉红粉红唱嘅。 嗰阵时你唔记得有广告歌咩？晶咩 你谂唔到就唔好唱啦。 粒粒晶莹的款式够体面。大赌大赌嘟嘟，嗰个太赌方糖啊！ 我唔 觉 得呢首歌，可能我哋嘅年份真系唔一 样。系啊，真系唔一样。我记忆就比较好啲。 好似系有 嘅 咁。 系啊，粒粒晶莹，唔知咩矜贵点款式，够体面，粒粒方糖咯。 系啊，咪系啊，冇嘢啦。 晶莹啊，佢话。 晶莹啊， 系啊，你想讲咩啊？好， 呢度有个 Francis 啊，佢就话咧系一个生日点唱嚟嘅。佢话我要点唱俾咧三月三十号生日嘅猛男袁老爷牛一快乐。 即系点俾佢老爷啊？ 应该唔系啊，应该佢 袁 老爷个名，系啊，祝猛男袁老爷牛一快乐，寿星仔身体健康，老婆阿雀仔啦，阿女家家咧就会锡晒你，即系佢系嗰啲夫人啊，老爷饮杯茶啦，即系就争好远，唔系新抱叫老爷，嗰啲就 系 四级片嚟嗰啲就 系啊，唔一定，我只不过觉得咧好少系，即系如果真系同个老爷 好少叫猛男啊嘛 嘅话咧，好少啫，但系原来系佢老公嚟嘅， 系啊，通常 大老爷 系啦，阿田都咁叫噶，不过个。音啊高啲，老爷咁样咯， 老爷 系啦，阿女咧就家家就会锡晒你，一家幸福快乐，乐融融。阿袁老爷咧两日前咧啱啱消防员生涯荣休， 好恭喜恭喜！ 系啦，开喺屋企打排球啦，以后咧就开始享乐人生。 点解要喺屋企打排球嘅？ 因为啲消防员 消防好中意打排球啊嘛。 但喺屋企又点样打排球咧？要好大个花 园。举个例啫，系啊，真 认真做咩啫？ 我个人好认真嘅，你见唔见到我黑面啊？我喺个微笑指数拉低咗香港两分。 你啊，你 BFG 啊你？佢话咧，我开始享受人生咧，佢想做一个咩咧？做一个快乐嘅农夫啦，可以耕种啦，养鱼啦，同埋养龟啦，一定就唔会闷嘅。总之佢就可以打理农务啦。 好，一于咁话， 佢就话咧祝大家生日快乐啊！仲有一班咧认识好多年嘅好朋友同埋 B B 团，包括阿阿、雪雪、婷婷啦、乐婷啦，希望大家好开心。 OK， 好啊！呢阿李俊杰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陀飞轮，佢咧想鼓励自己咧，同埋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放低自己唔太喜欢。或者好沉重嘅工作，尝试去 尝试去吞咗嚿痰先， 去冇吞口水啦， 去做去试自己想真正想行嘅路，唔好令自己后悔。Just do it， 系 ，just do it， 好啊，好啊，呢度咧有啊，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 Vivian 妈咪啊，我想点唱俾我个女听，即系应该系 Vivian 啦吓，佢啱啱咧考完呢个统测，不过成绩咧就有啲唔理想， 系 已经同佢讲要努力啊，先至会有成绩噶啦，不过佢懒咯咁样。一个态度系我加咗嘅， 系啦， 佢话下一次咧就中期考试啦， 咁你要繼續努力啦，做到好成績咧係俾自己睇嘅。佢就話咧想點唱啊方浩文嘅《你是你本身的傳奇》俾個女女同埋今屆 DSE 嘅所有學生聽啊。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你頭先唱咁多字同一個音㗎，勁啊！ 係咪好犀利咧？ 真係容易、啊。 我哋嘅人生要平復㗎嘛，其實係咪咁唱㗎？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係有上去㗎。 我哋試多次再平穩啲咁唱啊！ 試下唱。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你看全部一樣音㗎， 好犀利！ 挑戰啊，真係好犀利！ 我哋嘅人生都係要咁樣一條線平平穩穩就最安全啦嚇。好啦，呢度咧就有一個係Toby 咧，佢就話啦，越嚟越靚嘅甜甜。英俊潇洒的豪豪，青春无限的祖祖， 我好中意，我中意，我中意啊！ 边忽系青春无限咧？冇理由， 佢高咯， 系啊，你唔 唔系啊？仲有得高啊？ 你 是 不是病啊你我攞支圆珠笔帮你画眉啊！ 系仲有得高，未发育，所以青春无限， 好中意。 各位早晨啊！ 好早晨，早晨。 佢话今日咧系我最尊贵嘅玉树临风嘅。 林峰 丈夫生日，希望三位咧可以帮忙咧祝佢生日快乐啊！我哋祝佢玉树临风，仪表 出众 系啦，相貌堂堂系啦，咁啊就可以咧就唔好拈花惹草 啊！好啊，呢啲你家噶系嘛？ 日夜风流， 冇呢啲担心噶系嘛？ 冇咁叫玉树临风啊嘛！ 玉树临风咁啊， 系 咯， 好啦，树欲静而风不息咁样。 喂，你唔好越讲越错啦！你 Happy Birthday 啊，系啊，呢度咧有思思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喂。我心情好差啊，不如意嘅事咧，呢个月发生咗一次又一次啊，拣首歌嚟鼓励下我好唔好啊？咁 佢一定系买咗几期六合彩啦， 所以就 所以不如意嘅事成日发生咯，又唔中咯。 或者我哋讲到好衰咁，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 咁即系你仲有六七样未中？ 唔好咁样讲，佢已经一次又一次发生咗啦嘛，所以我会话过晒噶啦，嚟紧就雨过天青噏啦。有首鼓励嘅歌，我哋一人一人噏首歌名出嚟。 我即刻就唱呢首许志安加车软软嘅。 系。 过去会过去的， 怎么让你我得救？ 嗱，我嗰句好易头好多嘛，情怀不会倒退。 好好好，你难声嗰个你都俾首歌啊， 鼓励佢啊， 要鼓励嘅。 哦，难声嘅都开麦就最大鼓励啦。 热情就算枉费， 难 哇， 难声 系啊，你得难声都继续开麦系咪？我就话总有你鼓励啊，有我哋三个鼓励你。 系， 思思不如意嘅事唔需要担心，过咗噶啦，唔好谂啦， 冇问题。 加油啊 ，Peggy G 咧就话啦，喂，你好啊，记唔记得我啊？我跑完咧马拉松翻嚟啦，跑完第一个，跑完第一个全马， 名古屋啊， 翻咗香港啦， 系咪啊？是不是女子那个 小猪妈 小猪妈是啊，好像去明古跑女子马拉松啊嘛。 第一个全马佢返咗香港啦，真係好满足。Oh yeah. 真係特别想多谢佢老公，多谢佢落住雨喺呢、這个落住雨喺呢个30公里等住佢返嚟为佢打气，仲、wow. 要补粮俾佢。哇，真係好感动，多谢你啊许生。 补粮俾佢。 即係俾啲嘢食佢。 即係俾嘢食啊。 咁嗰陣时俾家用咩咩出补粮 喎，真係我真係即刻諗起佢做咩俾钱。 我 真係要咁做呢，喂，如果咁样都几大鼓舞喎，老婆30公里啊，补翻啲家用俾你。 系啊，阿田如果要跑到马拉松咧，前面就有啲 coupon 咧， 散 花咁样咧， 要啦，要现金噶啦，佢唔要 coupon 嘅真系。 嗱，佢咧就话：，诶，为佢打气啦，又补粮俾佢啦，好多谢你啊，许生。另外都要多谢佢爸爸妈妈帮佢照顾两个小朋友，佢先至可以咧有完成今次嘅赛事，远走高飞嚟跑外，即系喺海外跑马拉松，辛苦你哋啦 ，I love you。佢话：，多谢猪爸爸、猪妈妈。 4388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啊吓，全真号码23396453都无人欢迎嘅。 说日后谁愿陪我越浮，随电流左或右，懒心旧，闲话横飞，来十年多跑几千公里。禁忌，超重仍旧跪避相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辛酸，也要谨记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你落后 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好景再短，只占二选，呼声有间断，也许你未转念，我都会弃不喘。不需点压发现，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底线，我只相信星沙中有誓言，我只相信继续跟你乱战，我不知道几多讽刺可给那位发现，纵使目标很远，狂热得汗水 二台通识六十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猝死是指一个人突然心脏骤停、呼吸停止、脑部的供血供氧立即中断，而导致在六小时内死亡的情况。冠心病是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冠心病的其中一个成因是胆固醇层在冠状动脉内壁积聚，令动脉管腔收窄，以致心肌的血液供应减少，导致出现心绞痛。由于心脏血管由最初完整无瑕，到有胆固醇斑块慢慢积聚，再到完全被斑块堵塞，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期间患者有没有出现症状，就要视乎血管斑块有几多。就算血管斑块堵塞了 70%， 患者亦都未必会有症状，特别是甚少做运动的人，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任何症状而自以为健康。不过一旦血管斑块再进一步增加，血管栓塞情况严重就有可能猝死。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俾你估下啦，呢度有个 facts， 佢叫 Winnie 啊， 咩怨妇咁嘅样啫？ 佢系咁讲嘅，你睇下佢个即系愿望系点样理解？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如果你哋嘅节目可以好似嗰个左望右望咁样就好啦。俾你估下佢想我哋做咩？ 我知道，星期一至日都做。 啊，做咧？ 我睇咗，我 系啊， 张 facts 我攞过嚟俾你嘅，我睇咗嘅， 好叻啊，真系 冇理由扮唔识咁啊嘛， 你系剧帝嚟嘅喎，你 我平时唔系做戏噶，我收钱先做戏噶。 Blackface God，Blackface God 又嚟，佢话如果你哋可以好似左望右望咁样咧，一个礼拜播出七日咧，咁就好啦，可以话系咧，每朝咧足不出户咧都可以笑弯了腰，实属好事，好文绉啊佢。足不出户也笑弯了腰，好文就真系。 佢谭道德嘅 friend 嚟嘅， 谭道德 啊，谭道德系爱回家里面一个校长，道德 其实你想唔想爱回家都有个礼拜做七日啊？ 系我想嘅。 今天我要点唱给细女阿 Joyce、女婿阿 Harvey 同埋阿孙女阿卓林、孙仔阿文哲、大女 Peggy， 祝佢哋咧。大家都复活节嘅旅游咧就开开心心，女婿哇女婿手车好劲啊！ 系 佢话呢次自驾游咧一定会带俾各位咧好欢欣嘅日子嘅，祝你哋咧亦都越做越精神啊！佢 Winnie 啊真系 好 啊！女婿得到外母赞手车劲咧，呢个都真系一个好大嘅肯定嚟嘅。 咁咪好咯，嗱，曾志豪就冇就呢个福利啦，系嘛？ 系 OK， 阿 EP 咧就话啦，四月一号咧，唔止系电台转节目啦，更加系哥哥咧离开咗佢哋，即系离开咗大家16年啦。佢话虽然16年。但是每个粉丝都没有忘记到你的，永远怀念你。Miss Wong 就说三月尾星期五都想点唱哥哥的歌，可不可以呢？ 好啊，我哋一阵间准备啊， 就会帮你准备噶啦，系。 好，呢度咧有 Virginia 啊，佢咧就话早晨啊，三位主持，我咧想点唱俾我个爱人老公仔听，唔知佢听唔听到咧？ 好啊， 爱人你努力工作啊，我同阿妹咧而家出咗去行街啊，你要继续努力赚钱俾我同两个宝贝女使啊，爱你嘅老婆仔上都谂翻啦。 唔系个老公咪就好似咧揸住架车一条喉咧，系嗰条友喉系咁肥啊，系咁肥， 放血啊，你 放血， 老婆行紧街啊，老公你努力赚钱啦、 啊，系啦。好嘢，真系吓好啦！呢度有个的的菜咧，佢就话啦：今日咧就系、是、我生日29号，多谢老婆啦、仔仔啦、Toby 咧就为我点唱嘅，祝大家都开开心心，希望大家为我唱首生日歌啦。咁、啊 ，Teresa 咧就话啦。打到嚟啦，打到嚟啦！ 咩啊？ 咩啊？ 佢个仔 Matthew 啊， 打电话1872388系嘛？ 要出关啊！听日考 DSE 啦！ 哦，加油加油！ 系啊，佢话呢轮咧日日将自己锁喺柴房度咧埋首苦读，非常辛苦，一啲都唔容易啊！再过两个礼拜就可以冇事噶啦，唔好紧张，爹哋妈咪咧细路都会支持你嘅，为你随时候命。跟住可以去边度啊？ 嗯， 香港人最中意就系去日本度吃喝玩乐， 系 啊，希望可以放松放松，系啊，你哋三宝咧都要帮佢打气啊！祝愿全港考生一切顺利，你哋嘅努力唔会白费啊！ 呢度有 Zoey 啊，佢咧就话啦 ，Zoey Tan。Good morning， 三位靓仔靓女，有英文噶，靓仔靓女。 好 ，Happy Friday。喂，可唔可以咧唱翻首风骚版嘅 Birthday Song for 我自己同几位都系三月嘅好姊妹。讲声生日快乐啊！ 好多 S 嘅、啊，另外咧，我有位朋友咧，琴日入啊，今日啊入院做手术啊，希望一切可以顺利啦。Thanks all and 多谢你哋成日带欢乐俾我哋啊 ！Happy weekend！ 好啦，我哋嚟啦，阿天负责吹蜡烛啦，我哋一二三咧 ，Happy birthday， 丰收 ，do do do，Happy birthday， 丰收 ，do do do，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丰收，好吹蜡烛。哇，好犀利，系啊，最犀利系佢真系啊！好啦，呢度亦都有一个啊，哎呀，真系阿 Candy 咧，佢就话啦，三宝啊，你好啊，想点唱俾你哋听之余咧，就想俾另一个旧同事啊，3月30号就系佢生日、 嗯， 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但我唔会开佢个名嘅，系啊，所以你哋唔会知噶啦，佢真系冇写名啊，亦都祝所有咧认识我嘅朋友啦、同事啦，大家都生活愉快嘅，你知我系边个就得啦，我系 Candy Choi 啊。 好，呢度咧有阿 Lolita， 佢咧就话咧，丰收三宝你哋好，今日系我女女 Queenie 嘅生日啊，祝佢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要天天进步，日日都要开开心心。佢话三位麻烦唱首生日歌嚟听下，好过咁样， 好过定好过？ 头先都唱咗啦，收到噶啦。 系啊， 佢话祝我哋三日三个啊，要日日都丰丰收收。 多谢。 电话码18738啦，12:30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有咩感想？有咩感受嘅话咧，喂，仲有机会可以打嚟讲下噶吓。 年岁够大了，先发现有最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28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尝遍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相，难在我妈妈的一锅醋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但有一种温馨互相。最初恋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晚上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受分，用各种温情补不能是最简单发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港铁因应上星期荃湾线列车相撞事故，拨出2500万，在明年票价调整时回馈乘客，亦都会在今年5月11日至13日提供大约半价的车票优惠。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港铁一边撞车一边加价，又质疑新信号系统日后是否可靠。港铁话会全方位调查事故原因，争取在3个月内提交报告。本港楼价连升2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2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上升1.3%，升势较1月明显加快，主要受到中小型单位升幅带动。有学者认为，本港楼市跌浪已经完成，不排除楼价将会在第3季重上去年历史高位的附近，并且预计今年住宅空置率可能回落至大约4%水平。一名康泰团旅客游览美国大峡谷自拍时怀疑失足堕崖身亡。康泰旅行社说，公司已经联络死者的家人，管理层对遇难者深表哀悼，并指示相关部门尽力协助死者家属，以及安排保险公司全力跟进善后。发言人说，事主是来自澳门的男团友，参与旅行社美国7天团，今个月26日出发，大约在行程第3日游览大峡谷的自费项目。发言人又说，事主当时在老鹰崖用自拍杆自拍，不幸失足堕崖，领队得知之后即时报警，警察在大约15分钟后赶抵现场。根据领队报告，当时天气正常，领队在出发前曾经多次提醒各团友不可以企近崖边，要注意安全。新西兰为早前在基督城发生的清真寺连环枪击案举行追思会，悼念事件中50名死者。追思会在当地一个公园举行，超过20000人出席。总理阿德恩和当地穆斯林领袖一起出席仪式。阿德恩致辞的时候说，虽然不能免疫于仇恨和恐惧，但相信能够寻找治疗的方法。妻子在事件中丧生的生还者说，已经原谅枪手，因为不想内心充满愤怒，而是希望充满爱和关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6点，升201点，成交金额5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7点，升27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8，升4.8；建设银行6.79，跌3仙；德报国际5.59，跌9.5；中国平安87.5，升1.75；华夏沪深345.6，升0.5；融创中国37.95，升2.5；南方 A50 14.54，升4.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72，瑞士法郎0.996，澳元0.709，加元1.343，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0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2080元，跌18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56美元，卖出12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喂，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 粤港澳大湾区系发展嘅新年代， 无论系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梗系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香港有乜嘢真粉像咖啡？ 大家好，我是岑伟忠。Lyricist 呢个工作系有呼吸嘅时候你都可以做，即系我系好喜欢做呢个创作嘅，所以咪写《余生也如此》啦。 香港有乜嘢够铿锵杀车？何守信有咩充满视野？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艺文谷，请嚟填词人岑伟忠。 嘣嘣嘣嘣， 究竟巨肺田可唔可以晋级呢？ 各位评判，我准备好啦。 Oh, yeah!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晋级啦！ 哇、wow, ，巨肺田得到黄金制啦！ 但我哋未开始唱， 因为我赶住翻去听《风骚快活人》啊！ 原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上昼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嘅威力。 哦、oh, ，我真系要多谢曾志豪、桂花田同黄耀祖，多谢多谢多谢、啊！ 你可以离开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半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啊，要点唱嘅可以快啲打嚟1872388啦吓，咁啊，我哋慢慢就会读你嘅留言噶啦。 好，呢、這个 Scott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啊佢好朋友啊 Serene 听啊，因为佢今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好啊，跟住咧你嗰边读啊 吓。好啊好啊，我呢度咧就有啊Mocha 咧佢就话啦，哎呀，我同阿 Darling 咧喺呢个琴日行下街嘅时候咧，无端端撞到 Darling。哦、以前的同事嚇死我真係，咁、哦、佢就話大家一齊去咗尖沙咀嗰條酒吧街度一路飲酒啦，一路就講我 Darling 同佢以前同事啲威水事啦。其中一句講到我完完全全聽完之後咧，就問我 Darling， 佢話你 Darling 同你咩？佢話你同事同你以前講啲咩？你咁開心啊咁樣。 係。 咁我 Darling 就話啦。我同佢同事一路讲佢啲感情啦，讲将来嘅打算啦，佢觉得有啲嘢暗示喎。 嗯， 吓，我觉得佢饮醉咗 啊。哦， 我都唔知佢讲乜。 哦，唔紧要，我哋再睇一阵，再读啊。呢度咧有 Amphia， 佢就话咧，田妈豪爷早晨啊，头先豪仔咧做百无禁忌，劲好笑啊，好正啊，佢话你扮得好似阿田啊咁样。 哎呀，多谢啊。 哎呀，傻猪猪，哎呀，系咪傻猪猪啊？系咪讲 阴公猪？ 阴公猪啊，系啊。佢话今日咧就系我 Alex Chan 表哥 Samantha Chu 表嫂结婚十周年嘅纪念日，十年前嘅今日系破日嚟噶，但系我哋真系百无禁忌啊！ 破晒佢， 系啊，佢哋真系百无禁忌啊！十年啦，都咁恩爱啊，祝佢哋有无限个十年、啊。 OK， 阿 Man 啦就话你哋好啊，琴日咧系佢女女阿二宝咧五个月大啦， yeah. 感谢主啊，要继续食得、瞓得同埋屙得，同埋咧想点唱埋俾阿心柔表姐。今日咧学校假期啊，佢可以松一松啦，不过咧都仍要继续努力读书，加油啊你！ 系父母先至会有埋嗰个愿望，就系、是、屙得咯。 系啊， 真系噶， 真系吉屙得。 其实大家都系噶，我都希望祝你屙得噶。 系啊，其实嗰阵时嘅外国人都系噶，外国人佢哋同我哋嘅愿望一样噶咋。嗰阵时阿夏平都系咁谂咯，屙得啦，屙得你夏平啊。 威灵奥咧就咁讲啦，法师奶高老祖型仔好啊，喂，大家眨下眼咧，三个月嚟就最后梗系啦。我已经扮到好低调啊，照系好似事实一样咁样讲出嚟啊。佢话咧嚟到三月咧最后一个星期五咯，我系港台嘅 fans 嚟噶，知道有啲节目咧四月份咧要调整啦。今日咧特别想点唱俾手下留情嘅节目主持人听啊。我头先又见到队长，又见到阿一阵话俾佢哋知好 好多听众点俾 佢 听先。 知噶啦， 系 啊， 佢话新嘅时段一定会追住嚟听嘅 ，fans 系唔会变心嘅。另外咧，都想点唱埋俾神光第一线即将离线嘅子维，因为子维咧就调去做夜晚嘅节目啦。 师兄祠堂， 冇错，12点钟啊吓。白元浩，靓仔们啊，祝你哋咧都要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一个新嘅开始，收听率要继续节节上升啊！ 好啊，多谢晒大家。 好啦，咁啊，读埋 Alfred 呢一个啦，又比较伤感啲嘅，佢就话咧：你好啊，我系喺韩国首尔嘅 Alfred 啊。咁咧，佢话我就凌晨3点半嘅时候咧，收到我妈生哥哥打嚟嘅电话，佢话咧婆婆 Judy 咧就上咗天家啦，佢好挂念你啊，婆婆，你睇住我哋成家立室嘅，亦都睇住我老婆咧 Katrina 咧喺韩国生咗对孖仔，对唔住啊，婆婆，我同我太太咧都唔可以翻到嚟香港咧见到最后一面，希望咧婆婆你会原谅我啦，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读出，咁我相信阿婆婆咧上咗天家咧， 嘅婆婆都， 佢最大嘅愿望就系所有佢啲子子孙孙咧都系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咁啊我相信咧佢就会最安慰噶啦。OK， 好啦，喂，电话号码1872388，听听听众先，你系边个？周太， 你好， 系你好， 我叫 Lillian 周太 ，Lillian 啊。Vivian 啊， 系啊，大家好 ，Lillian 周太 ，Hello，Lillian 你好， 系 有咩信？ 大家好，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系 有咩信？系 我喺加拿大多伦多打电话嚟噶， 哇，得知啦， 冇咁冻啦，而家系咪喺多伦多嗰边？ 都系零度嘅啫，零度系， 我都系零度嘅啫， 咁 OK 啦，热噶咯，着背心噶咯。 我琴晚见到个朋友咧，佢话之前咧嗰啲体感嘅温度咧，佢话多伦多咧就计体感嘅温度，去到-38度喎，系嘛？ 哇！ 是啊，曾经啊，但今年好彩我就回到香港咯，最冻嗰阵时。 哦，避开咗啦。 咁有啲乜嘢咧，令到你啊喺多伦多都要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呢？ 首先真系多谢三位主持人啦，成日都喺呢段时段带咗我哋咁多欢乐。 好啊， 真系多谢你，远远去到加拿大都听住我哋啊，真啊。 系啊，你嗰边几早噶咯？而家系凌晨噶咯，系嘛？ 凌晨12点，系啊，12点几咯。 即系而家夜晚12点嘅时间嚟嘅，咦，仲未瞓觉喎？ 但其实咧，你系 瞓噶啦，不过大日子啊，今日 咩大日子？听咗先， 系啊。 系啊，老公登陆啊，去今日正日生日，系啦， 生日快乐啊！ 老公叫咩名啊？ 我老公叫周志伟 ，Joseph。 哦 ，Joseph， 哇，阿伟哥今日登陆啦，咁佢有啲咩做啊？会？ 平以前嘅过往就会搞生日，但系今年因为屋企有啲事就唔想搞咁大，咁所以但系就衷心多谢佢，一路以嚟都好照顾我同埋个宝贝女啦，个女19岁啦，今年系啦，咁佢系好全心全意爱我哋嘅，真系好感激佢咯。 嗯，咁阿伟哥仲做唔做嘢噶而家？ 佢退过休噶啦，但系佢就即系闷咯吓，连退休查又翻工咁样咯。 哦，咁啊好啊， 啱啱工。 好壮健嘅，而家60岁， 系啊，真系唔老咯。 咁有咩做嘅？喂，都介绍下多伦多，一般你哋啲即系朋友系做啲咩 工 系 啊？工作啊， 佢系做工程师嘅咯。咁我就教琴嘅，咁都系一啲系咯，啲即系 都系搵钱嘅项目嚟嘅。我即刻 feel 到咯，好嘢嚟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好似大家即系都有自己嘅兴趣咯，因为呢度就系太闷啊嘛。咁我咁就成日跳舞啊，咁。去學習啲唔同嘅嘢，咁佢啲生活就會充實少少咯。 跳舞 ，pole dance 係咪？ 芭蕾舞同埋古典舞。 哇！芭蕾舞同古典舞好犀利啊！ 係啊， 真 犀利啊！ 移民咗過去多倫多幾多年啊？ 20几年噶啦，个女都19岁咯，我应该22年啊，结得婚系。 OK， 其实你惯咗未噶？定系都系唔适应？ 翻嚟香港先唔惯，应该 系咪？ 两边都惯嘅，即系香港大，一半一半咯。我即系20几岁嘅时候喺嗰边香港移民过嚟，而家又多唔多，即系每边都住咗一半嘅人生咯。 系系系， 两边都中意嘅。 好啊，咁啊得闲又翻下香港，跟住又喺多伦多又有开心嘅生活，咁啊人生就系咁样嘅啫，最希望 系 咁样 啊， 系咯。 系啊系啊，希望我老公都好似你节目咁啦，做个风骚嘅快活人啦。 唔系，我哋听到都开心啊！正所谓赚家子洗港子，哇，几好真系。咁就 最紧要开心啊！希望你哋今日咧同你老公啊伟哥啊吓庆祝得开开心心啊吓。 生日快乐啊，周生！ 多谢多谢。 OK， 好啦， 拜拜。 希望佢花田早啲好翻啊，早日康复。 OK， 其实 OK 嘅，多谢晒。 嗱，我俾个 tips 你，你咪跳舞嘅，你今日着嗰件芭蕾舞衣，同阿伟哥庆祝生日。呢个系啦， 仲要烂烂地嗰件， 系点都烂嘅啦件衫，系啦， 仲烂烂旧嗰件， 之后会烂咗。 你一年后就会打嚟，哎呀，我又。 唔系啊，你讲 出年生日啦，六十一岁啦， 长你嘴啊， 系好啦，喂，多谢你电话， 拜拜，周太，多伦多啊，周太， 拜拜，拜拜。 好开心啊！其实真系要好多谢我哋。其实咧，我知道加拿大嘅听众咧系几多嘅，因为咧同我哋个节目，我哋啱啱差唔多，大约一对钟咁样调转咗啊嘛。佢哋可能放咗工翻到屋企咧，就系夜晚黑就可能系听住香港嘅收音机咯。 但系有时咧，即系我喺度谂下，佢已经系夜晚噶啦嘛。但我哋不停话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即系佢哋系，我明明都出面黑晒啦，但系都听我哋讲早晨啊。 你够唔够胆咧？下次我哋口硬啲咧，我哋话各位加拿大嘅听众，我下个礼拜咧就会喺咧朝头早八点钟咧就落机嘅，你有冇嚟接我机啊？ 讲到咁远，唔系我会打电话俾定我嗰啲加拿大嘅亲戚咯，即系冇听众都做亲戚咁， 系啦系啦， 咁咪人都 俾 咗 系啊。 我都成日都想话啦，如果我哋去旅行嘅时候，都呼吁下啊，有冇当地移民咗喺嗰度嘅地方嗰啲听众，真可以会一会啊！即系唔系话 你平时去旅行，你个行程已经好紧密噶咯，仲有得加？ 佢而家就当啲听众系一张张嘅优惠券， 唔可以咁做， 或者系一个当地嘅导游， 咪都系想。想認識翻啫， 你唔使解説噶啦。你今日病，我哋俾你講， 你把聲 係 唔好嘅。 你 哋 想唔想啊？ 我唔想， 係啊， 咁少聽電話先。Hello， 你邊個？馮太。 喂。 係，馮太你好啊。 係你好啊。 Hello。係。係 啊，係聽唔聽到？ 聽到。有咩想點唱啊，馮太？ 係啊，我今日咧就同阿馮老爺咧就係44周年結婚紀念日。 哇！馮老爺同你44周年咯，已經嚇。 係，有咩説話想同阿馮老爺講啊？咁 咁啊，祝我哋大家要身體健康啦。係啊，真係要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啦。 一定一定。 啊，咁啊，希望就可以出年有蓝宝石婚啊，或者系50年嘅金婚都会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咯。 一于咁啊，等你嘅电话。 你知唔知44周年咧就要同好多咧一啲四有关嘅嘢嘅，例如打翻四圈麻雀啦， 系啊， 买翻四围啦， 买翻啊，唔系四圈啊， 系啦，仲要睇戏都要睇嗰啲，即系系啦。 咩啊？我唔明白。 起码睇四套嘅 或者是 4D 4D 都得， 系啦 ，4D 嘅要咁样， 系啦，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啊，咁你有咩要同阿老公讲啊？ 讲咗啦，系嘛？ 系咯， 系咩？我个脑咧就系谂住头先佢睇嗰个 4D 啊， 唔系，我希望阿冯老爷咧年年都参加到马拉松同跑步咯， 哦，系啊，跑紧啊而家。 因为他年年都有跑渣打国脚的。 是 ,OK 喎。 他跑几场啊他。 马拉松咯就是。 跑过3年的全马啦。是。这几年都是跑半马啦，因为年纪大啦，都剩69岁啦。 不大年纪真的。 我爸爸一样。 对咯。咁他跑得 好年轻。 跑得都好 fit 的是不是 OK 的 ,OK 的真 是。是啊，你有没有发觉他跑完步之后那晚回来零舍多嘢讲的。 拍开口梦咁啊，攰到拍开口梦啊，跑完全马、啊、 真噶，跑完步嗰啲安多芬定多安巴嗰啲出晒嚟。 咁你嗰次跑完马拉松，你嗰晚做咗啲乜嘢啊？ 好多嘢讲咯， 为国争光咯。 哦，咁你 扬威海外咯？ 做咩？ 咪又食宵夜啊？真系啊，好犀利噶！ 恭喜晒冯太同埋李先生啊！吓，祝你哋永远都咁样，好似今日咁甜蜜啊！ 系啦，4周年结婚纪念日， 你哋继续爱情马拉松。哇，其实佢嗰个爱情嘅年纪，咪同我马拉松嘅里数已经系超越咗添噶啦。 系啊， 犀利犀利， 系啊， 恭喜！ 四啊二啊嘛， 系啊，恭喜晒，恭喜晒，拜拜， 拜拜， 继续啊，一阵间就再读大家点唱，喂，有咩传真嘅都可以继续 fax 过嚟啦吓。 扯开这个钢筋之城，完全后退，天黑黑，把世界都包围，人未。将爱闪过的灯光给我知道，年月里、啊、所有问句、啊、公路上车里细想几回，谁是我？还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 改过，游魂一掷，埋头想象，各有福和祸，想不透犯什么，我是否太傻，沿着泥路再重新起过。千种人有百千为我，人们笑着，人们喊着，各有喜和多，想不透犯什么，我是否太傻，沿着泥路去重新猜想。 小羊 Ride Along， 二十年相聚，又何止共唱二千首靓歌呢？靓歌廿载再重聚，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想一同见证呢个难忘嘅时刻，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上九点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仲有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靓歌廿载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啦！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好啦，听众等咗好耐，到你啦，到你啦，你系边个 ？Hello，Hello， 系 Wendy 啊。 Mandy，Mandy、 oh, Mandy, 你好 ，Mandy 你好， 请讲， 系好多点唱啊， 嚟啊嚟啊嚟啊，时间交晒俾你， 系咁咧，二十六号我侄孙生日， 系 啊，应该二十七号我侄孙生日， 你有个侄孙啊，已经 系啊，三岁啊， 三岁， 即系听唔出你把声， 咁 另外咧就廿八号我姨甥女生日， 系 Ricky。 Ricky， 四月一号咧就系我家姐 Ida 生日， 系 系啦，咁特别点埋俾荣迷啦，因为我都系荣迷嚟嘅， 荣迷啊， 哦荣迷啊，哥哥 系啦，咁因为都十六年啦， 嗯， 日本啲 fans 都好有心，佢哋接咗1339只纸鹤送过嚟， 系系啦， 咁另外最特别咧就系点俾我老阿忠啦， 嗯， 因为佢化疗都做了五个月， 嗯， 下个月拉屎一次， 系， 咁啊都挨得好辛苦啊，不过佢都好坚强咁样去面对咯。 你个女女啊？ 系啊， 嗯，其实 希望做埋今次化疗就一天光晒，乜事都冇嘅。 一定要咁样谂 啊！ 系啊，我谂咧，即系大家都有经历过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有 cancer 啊，咁又化疗嘅疗程啊，大家都知道一啲都唔容易，对个病人又好啦，对佢屋企人都好啦。我哋将最大嘅支持送晒俾你哋 啊！家人妈妈嘅爱都好紧要 啊！ 嘛， 好似 你咁讲， 辛苦 嘅，做埋呢个月，跟住就拜拜噶啦，系啊，完啦， 系 啊，啱啊。 系啊，因为都要正能量多啲先得嘅。 我哋俾你啊，大把我哋卖都有啊。 佢有冇听风骚快活人啊？ 啊，佢喺我对面啫嘛。 咁你帮我大声同佢哋讲，同佢讲啊，加油加油加油，一啲都唔容易，但系过咗嘅话咧，咁就过去噶啦，可以。 阿黄耀祖话：加油加油加油啊！ 系啊，咁佢有咩反应啊？ 吓， 佢有反应。 食紧马拉糕。 哦，好啊。食咗两个马拉糕，我好肚饿啊！ 你话俾我听，黄耀祖好肚饿，我都冇得食马拉糕啊！ 系啊， 要陪我食埋呢 个 晏 昼， 我一 阵 要做义工啊！ 系啊，好有意义啊！ 食马拉糕好意图啊 ！Go go go！ 系啦，冇问题。 辛苦晒 Mandy 啊，即系 其实 我唔辛苦噶，最辛苦系佢咯。 唔系噶，你都辛苦噶， 你都有功有劳噶。 多谢埋佢个男朋友啦，仔啦，因为佢都有。 系系，诶，而家辛苦唔紧要，辛苦完之后，大家一齐庆祝下， 开 心嘅日子啊， 系啊，好冇？ 系啊，计划紧睇下佢好翻之后去旅行噶啦。 嗱，佢好翻之后，你再打个电话上嚟。 系啊，叫埋个女女啊，一齐打电话上嚟啊。 再食住马拉糕，到时我哋再同佢倾偈。 好翻晒，我哋请你食马拉糕。 好， 一于咁话，一齐食马拉糕。 都系马拉糕咋？ 系啊， 我起码都马拉盏啦， 俾埋你 啊，俾佢抢咗呢句添。 马拉盏炒通菜都俾埋你啊！ 我谂住马拉盏炒马拉糕都俾埋你。O K， 不如星期一咧，你帮我播翻首啊 哥哥嘅歌， 张敬轩嘅歌俾我个女。 哦， 好啊，星期一 哥哥嘅歌咧就播俾我同埋玲玲听。 好啦， 好啊，好啊， 既然系咁，我哋就自己唱俾你听啦。 都系啊， 系啦， 两个姓张嘅。 多谢你先， 好啦， 多谢晒 Mandy， 好，拜拜， 拜拜。 好啦，继续点唱 ，Eric 咧就话啦，琴日咧系佢同个老婆咧 Joey 啊结婚11周年啊，佢咧祝佢哋咧永远都恩恩爱爱。佢近日咧佢病咗啊，都希望咧阿 Joey 快啲好翻。 系啊，呢度咧有 Ivy 啊，佢就话咧首先要祝阿田啊，你把声快啲好翻。另外咧 ，Chi Han、Stephen Chan 三位主持啊，你哋都好啊。我想咧点首歌俾我一班兄弟手足听。我系呢一个号称叻咕哩速递部嘅公司做嘢嘅，系啦、啊，我即刻见到想读叻咕哩咕添，唔系啊，系啊，系咕哩速递部嘅公司做嘢。因为点解咧？因为每一位兄弟啊，真系做到咧成身湿晒噶，适逢遇上啊人手流失嘅时候咧，又留唔住啲新人嘅情况，我哋公司啊，仲要下个星期一开始咧接多咗嘢嚟做添啊，真系四月一日你就知做咩？系话想点翻手咧，半斤八两俾我班兄弟手足听，接住啊嚟紧四月咧开始好多嘢。做噶啦，大家加油啊！ 好啦 ，Carmen 咧就话早晨啊，今日佢话咧4月5号咧系佢老公 Henry 啊生日啦，咁咧喺度想祝佢咧生日快乐，一切顺利啦。Kelvin 咧就话啦，好彩4月1号之后可以继续听你哋咋。佢话佢家姐咧今日生日啦，祝佢家姐大埔 Jud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大埔 Judy 姐， 系啊，呢度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有两个都系4月1号嘅生日嘅，有阿 Shaq 啦，佢就话啦，佢老公阿基咧同埋大仔咧阿贤咧都系4月1号生日嘅，咁啊324咧。就是、他跟老公结婚30周年啦，咁另外咧阿 Gray 咧佢就想点唱俾咧老婆仔阿小可爱听，因为佢就系4月1号生日噶，感谢佢咧照顾咗佢14年咧，多谢老婆仔咧就照顾我哋咧又乖又听话，辛苦晒啦老婆大人，希望你咧一切都咁安好，咁好愉快啦吓。 系、哎、好啊，呢、這个朱氏家族咧上上下下，尤其是嫲嫲啦、妈妈啦同爸爸咧，都点唱俾阿朱朗贤生日快乐啊！佢7岁生日啦。 系啊，所有歌迷送俾你啦吓。 还记得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伴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似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这份爱。 系啊，哥哥张国荣嘅《今生今世》啊， 系啊，我哋都咧即系点唱晒俾我哋诶会节目有调动嘅同事啊，所有同事听啦，希望佢哋咧四月一号咧开张大吉， 系冇错， 希望一切顺利。 系啦，咁啊，总之就大家继续越做越好啦，亦都希望阿天你把声咧就越嚟越好翻啦，知唔知道啊？ 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啦， 拜拜。